关部门依法对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未按名称、地址投递快件一案进行调查，发现联邦快递对于将涉及华为的快件转至美国是错误操作的讲法和事实不符。调查又发现联邦快递涉嫌滞留过百件涉及华为的入境快件，同时发现联邦快递涉及其他违法违规的线索。国家有关部门将会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继续依法深入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白合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60点，跌134点，成交金额19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0点，跌24点。跟住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微盟集团4.61跌5.9，五谷磨坊2.19升4.1，友邦保险84.5跌1.5元，腾讯控股372.4冇起跌。盈富基金29.15跌咗1.5，中国平安95.7升1毫，中国移动67.5跌7.5，汇丰控股64.2跌咗4.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8，英镑9.737，瑞士法郎7.894，澳元5.431，加元5.941，新西兰元5.205，欧元8.7174。每百日元兑港元7.1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957。日经平均指数报21638点，系跌咗118点。港金现价报132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7.54美元，卖出1417.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翻油塘啦，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50牌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禁毒队出发。 星期一打篮球，星期二踢波，星期三游水， 星期四烹饪班，星期五睇戏，咁星期六咧私分。 崔杰棠梗系听周末有情人啦。 哇，你咁 hard sell 噶？ 放暑假除咗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应该为自己安排一啲有益身心嘅活动啊！ 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心麻。 学界超声道， 大家好啊，我是文文峰 Alex 啊。咁今年咧啱啱就18岁啦，咁就喺今年嘅香港马拉松啦，我就攞咗呢个半马青年组嘅冠军啦。咁 在四月份的時候呢，那我就去了呢個北韓平壤啦，就跑呢個半馬啦，都是拿了半馬海外男子組的冠軍啦。 學界超聲道主持 彭美斯、 鍾傑良， 星期六晚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學界超聲道。 買俾自己的，送俾人的，你想要好耐的，各式各樣的產品都是由零售業人才為你悉心準備的。他们除了销售，亦负责店务管理、库存管理、采购、营销策略，每个岗位都同我们的生活质素息息相关，而你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一个行业多元发展，零售乜都有，前程在我手。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大湾区营商同就业，你想过大湾区发展啊？ 是啊，不过不知道税是怎么计算的呢？好像说港人是有些税收优惠的、哦。 估估下，不如参加香港贸发局举办的商务资讯工作坊啦。网页这里说他们会介绍有关大湾区税收的政策。7月29号费用还全面添。不过记住预先登记啊。 想知道更多 TDC 最新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 TDC Hotline。 浪得我疼。 哎呀，难得我疼疼疼疼疼到入心啊！ 哇，你的肥膏厚成咁都觉得冻，唔系啊嘛？ 啊，施主，呢度冷气劲得滞啫，唔系冻到我疼疼疼咯，你做下好心咧。 哎呀，但我冇带衫喺身。咁啦，你住住我其中一间别墅嗰度避下寒先啦，细细地几千尺，你唔好介意啊。 好心咧，福心咧，你施舍下我呢个可怜嘅排骨仔咧。 哎呀，你都可怜下我呢个排骨仔好唔好啫？唱得好难顶啊！喂，我俾啲钱你，你去买嘢食啦。 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多张金牛喎、 啊。哎呀，我今日冇大银包，攞住散纸用住先啦。 你有冇女朋友噶？我可以以身相许噶。 千祈唔好、 啊。咁施主，你高姓大名啊？ 我咪邓兆尊咯。 希望佢做。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丰收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早晨，小尊， 早晨，曾志豪，早晨，邓少尊， 系，早晨，两位后生嘅拍档啊， 做咩啫？ 系咯， 系啦， 争你一届啫嘛。 我今日翻嚟，我觉得我又后生咗啦， 梗系啦， 系啊，唔系我见你翻嚟轻松咗嘅，又真嘅，系啊，冇咁压迫嘅， 系咯，做咩做咩？你翻嚟疗伤咩？每次都 冇啊， 系咯， 疗伤。 我见到你哋，我好开心，点解咧？ 系啊， 唔系成日都话同啲年轻人讲嘢系啱噶嘛？ 我开始 喺边度啊？咁呢度喺边度啊？ 细过佢就系细过佢啦， 呢度冇啊，真系。讲下今日天气先，热辣辣嘅系。 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3%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咁啊，今日翻嚟见到阿小尊咧，佢就即系又同我哋喺度即系你表达出见到佢嘅欢欣啊。 点解咧？ 系啦， 系啊，好喜悦嘅佢， 喜悦啦， 好中意翻工，佢呢个样就好中意翻工嘅 样。系啊，我觉得佢又积极咗啦， 系咪？ 系啦，我哋觉得好似呢个惩教处咁样 啦。你带动咗我噶嘛？ 即系摸到大家， 所以咪同啲年轻人倾偈，你会开心啲。 系啊，嗱，如果你今日都想倾偈嘅，你都可以点唱啦，因为今日星期五嘅日子 系 啦，咁啊晏啲可以打1873188就上嚟倾下偈咁样。 系啊，我哋网上留言啦吓，但系今日咧同阿小尊即系阿姑妈我入门口嘅时候咧，佢鼠都喺我后边，跟住咧。因为佢系嘉宾， 咦？佢今日冇醒早餐嚟嘅， 唔系因为佢已经食咗啦嘛， 我醒咗啦系嘛？ 我今日想研究下佢遮唔遮到我啊嘛， 系又似系啦。咁跟住咧，佢就一齐行入呢个走廊啦。跟住我哋一翻嚟望住个大玻璃，咦？翻咗嚟，跟住咧，小尊都讲句：咦，今日咁早啊？咁样 哦，系啊，系啊，你一早见到我喺度， 赞你，赞你啊！ 系啊，多谢，多谢，真系。 我哋嘉宾主持都了解曾志豪啊。 但系既然系咁咧，我谂住劈头咧， 点咧？ 讨论一个。 好敏感嘅话题。 敏感时刻又嚟啦， 敏感个敏感时刻， 早咗12个钟， 要讨论一个既敏感又令人哋觉得有切肤之痛嘅一个问题。 系 你真系想上位啦，真系 呢个位真系 你搏啊！我同你 搏命，就系关于 咩啊？ 甩头发嘅问题 哦， 好敏感。 我见你两位冇啊。 我冇话我哋啊， 你知道早就嚟翻你又讲呢个问题。 嗱， 说话唔可以咁讲，小头发同甩头发两样嘢嚟嘅。 系啦，冇错，即系总之甩头发嘅问题。 开心嘅小烦恼咪小头发咯。 系啦，嗱，但系点解我会想讨论呢个甩头发嘅问题咧？因为今日当我翻嚟嘅时候咧，我听收音机咧，总之听到其中有一个甩头发嘅广告啦吓，佢冇计喺度播紧啊嘛。咁佢平时咧，佢哋不嬲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开嗰啲甩头发广告咧，无论边个牌子都好咧。佢大部分針對嗰啲對象咧，都係話啊，上班族啊，即係等你重獲自信。呢、這個咧就話啊，等你嘅男朋友、女朋友咧點樣，即係即係再過甜蜜生活。通常啲對象都係咁噶嘛。 但我都唔明點解人頭髮會有甜蜜生活。 啊，唔係啊，即係嗰個已經再講。 係啦，係啊，一間可以張開第二個題。 但我頭先聽到咧，佢嗰個廣告宣傳係關於咩嘅咧？佢話趁住暑假， 係 各位考生。等你可以咧， 我都有听。 系啦，即系攞翻你头发嘅自信，费事讲晒嗰啲 keyword 咧，俾你估到系边个广告咧。总之 系得佢嗰个啫嘛， 唔理佢啦，你自己估到就算啦。 得你就会甩头发咁个啦。 佢无端端个对象咧，变咗话考生啦， 即系话 即系 中六啦， 即系系啦。你讲系后生嗰批啦，就好似邵尊口中嘅， 即 系后生呆嚟噶嘛。即系你话喂重读生得唔得啊？重读咗廿年嗰啲咁啊，另计啦。佢讲紧真系嗰啲。考生喎、啊，佢仲要讲到话系即系等你喺呢个暑假咧，就唔好 充电， 系啊，充充电啊， 系啦，开学啦， 即系就唔好话为咗个考试咧就放弃咗啲头发啦咁样。咁我听完之后我就即刻呆咗，我话唔系嘛，而家佢讲紧你啲考生、啊，如果你讲紧你考紧DSE 嗰啲嘅朋友咧，前前后后嗰啲咧。即系其实系讲紧廿岁留下嘅啫， 系啊，就算大学生都系真系廿二岁。 点解佢会出一个甩头发嘅一个宣传针对嘅目标 咧？管理高层咧转打另一个市场 啊！系啦系啦，转打呢个市场。 系咁，可能佢就系嗰有呢个市场嚟帮衬佢，佢先发现咦。连呢一批佢都 系啊， 佢都嚟去 即系佢哋谂到有危有机嘛。而家啲后生仔太过。即係中意出去玩啦，係咪啊？知啦嚇，咁變咗啊，即係揾啲分化佢哋諗，另外啲係噃，我成日出去玩啊，即係成日出去咁曬咁咧，可能中甩頭髮 哦，曬都甩頭髮，有道理，有道理， 唔係咁都有原因噶嘛， 仲要咁樣喎。如果咁計嘅話咧，因為呢輪大家出去户外活動咧，注重咗安全多啲咧，會戴頭盔噶嘛， 焗住又 焗住，上面又曬啲油又出曬嚟，哇！你話咧，即係會唔會因為咁樣咧，所以啲毛孔咧就塞曬咧？你知呢個毛囊堵塞都係甩。头发个圆通嚟噶嘛？唔系，但系真系嘅。我话点解咧？唔通呢个甩头发咧？而家有呢、這个即系越嚟越后生，系后生到喂，即系讲呢班考紧试，或者 十零廿岁啊？ 即系嗱，如果我哋用个比喻嘅话，阿天啊，讲紧你细路， 系啊， 你嗰个对象 系 喎， 我中六啊嘛。 你有冇观察过你细路？有冇？即系你细路啊？有冇呢啲嘢？ 我冇细佬嘅，我拉女嚟嘅。 咩啊？但系通常你嗌个仔都系叫话细佬啊。 冇啊， 系啦。生过啦，有冇听过人讲话细路仔出世咧，就首先帮佢刮光一次先。 有， 系系系，刮头发，刮头发。 系啊，咁啊，画一个发型师，佢系同佢铲到河童咁噶嘛。 系咯系咯系咯。 我哋 其实河童呢个发型会唔会就系细个僆仔俾人哋刮头发，刮完之后嗰个流行啊？ 啲细乜嘢细蚊仔喐嚟喐去好难刮到，你明唔明？有嘅，一定有做嘅，所以佢啲头发好粗啊，两个都。咁啊，但系问题系 粗唔代表密喎， 都密嘅，因为你知我啦，成日研究我啲细女噶嘛。 你呢啲叫做咩？上下其手，夜晚伸只手验一验先。哦，冇濑尿， 继续瞓觉，继续瞓觉。 系啦，系啦， 你一妈妈 系啦，冇嘢嘅，冇嘢嘅，系啦。 喂，我呢啲要关心仔女啊。OK， 咁啊 ，OK 嘅，好彩都仲系 OK 嘅。啊，但系我真系眼见咧，有啲年轻嗰啲 系咪真系有啊？ 即系或者系嗰啲学生哥咧，系真系稀疏好多啊！即系相比两位。吓，邵尊已经即系吓 上咩 系咯咩 上水， 我哋同阿善明一样都系上水， 系唔担心嗰样嘢咧？嗰样嘢会生长得好好嘅， 系啊， 真系喎，真系 啊，你又讲佢， 真系唔讲佢唔得。 喂，我天打雷劈，我今日开一个题目，我冇谂过影射我哋嘅嘉宾拍档，乜都冇嘅，真系。 喂，我唔冇 嘉宾拍档， 我唔介意拍嗰条。 我哋嘅嘉宾，我哋嘅拍档系你就成日啊讲佢啦， 因为阿祖真系。 好好 concern， 即系好好 好紧张， 紧张佢嗰个头发噶。 唔系，但系咁究竟呢个系咪有甩头发有年轻趋势咧？其实真系有噶、之前咧，原来咧我即刻 报告啊， 系啦，我即刻好我好勤力咁即刻望一望咧，我话嗱。佢哋做生意嗰啲咧，一定唔会有即系死错人嘅。 有杀错冇放过。 佢唔会针对一啲咧冇需要嘅对象咧、哦，即系譬如佢而家大部分你见到都系用男士做主打咧，就是、因为男士系重灾区啲，唔系话女士冇，但系相对唔咁多咧，佢嗰啲 budget 就唔会放咁多落去噶嘛。 当然啦， 佢无端端针对后生考试呢批咧。一定有原因嘅，咁跟住我望一望咧，我就发觉原来真系唔止系咧，嗰、那个卖紧心机嗰个牌子咧，有做紧呢件事。 个个都做紧。 好多哇，嗰啲做甩头发嗰啲公司 系好。原来好多而家甩头发嘅嗰啲产品咧，佢针对嘅对象咧都系嗰班考生啦。因为原来咧之前原来已经有过咧一啲报告咧，就话而家甩头发咧有年轻化啦，原来甚至乎咧之前咧有呢一个叫做DSE 考生甩头发，因为压力原因。 啊、 都有出过嘅呢一种嘅个案咧，佢话有好多咧就真系十八岁留下啦，而佢话咧早喺差唔多三年前啦，原来已经有咧最后生试过几多咧，佢话系中三咋， 我十三岁咯，我见到 有啲系试过中三咧、已经有试过，因为压力大咧，头发咧甩到咧秃顶咁样啊。真系有噶，原来即系 你有冇试过？你有冇试过甩头发？ 我长期困扰啊，因为我系嗰啲产 后佢生完仔之后甩啊嘛， 生完 B B 之后就甩咯，一路甩到又再有第二个停咗生即系第二个生完之后又再甩咯。 哦， 其实都要用咗好多时间去处理噶。你 系啊，咁咧其中有一个重要系咧，而家呢个甩头发现象咧，即系唔好意思，即系如果刺激到大家嘅话咧，即系我即系都要提醒大家，特别系后生嗰批，因为我哋自己放紧暑假咧。有好多僆仔聽緊我哋噶嘛，咁咧呢度有幾個報告咧，都唔單止嚟自香港，連中國內地嗰個地方咧，佢哋嗰啲叫做醫生啊，佢話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咧？打機。 打機， 佢話長期唔瞓啊， 長期唔瞓、 哦，因為 開夜係啦，即係所謂熬夜打機、通宵，咁兼且咧，佢話你例牌你都唔會食住粒枸杞嚟打機噶啦，佢話、 啊、 你梗係食住薯片、汽水打機都好正常啊，咁樣 即係啲叫壞習慣啦，係咪？ 係啦，佢話原來呢度所有嘢咧加埋咧撈埋一碟咧，佢話基本上就令到有好多咧，如果啲僆仔甩頭髮咧， 係 個原因。其中就是跟你而家呢一種生活作息有關。 喂，另外即係嗱，呢啲梗係一定係啦。咁所以成日叫你後天去即係叫保養自己啦，係咪？但係如果先天咧，阿爸阿媽嗰啲基因咧又喺度咧，你都走唔甩幾多。 咁嗰啲就冇辦法啦。 所以咧，所以嗱，你已經絕咗一半咧，已經有阿爸阿媽基因啦，係甩頭髮嘅話咧，咁你唔該你保住你嗰另一半。保住嗰 啲，或者揾个多头发啲嘅， 唔系咁啊！到你下一代会保住。 唔系 我呢、這个都系， 我爸都唔系好多头发嘅啫。 但系阿妈多啊嘛。 系咩？ 梗系啦，话你睇下 Auntie 佢几咁犀利。 唔系咁，你目睹你啲家族、你啲兄弟姊妹各样咧，嗰、那个甩头发情况如何啊？ 冇乜， 系啦，冇好咯，咪呢个真系有基因嘅。 系啊，你识嗱，即系我哋睇相啫，兄弟姊妹都好澎湃，因为我见到 咩叫澎湃？ 头发啦，头发好澎湃啊，真系。 我哋觉得好。欣赏你，佢好开心。佢好耐冇同人，冇听我澎湃咧。 冇人同我讲我系澎湃噶嘛？ 你 净 系 头 发啦， 即系都系平时都系话你。 我拥住拥住嘅啫， 我都系拥住拥住嘅啫。 我以为心如止水。 系啊，咪真系有关系嘅，我都觉得。 认真系真系有嘅，咁所以咧，嗱，已经你有一半基因已经系咁咯，所以你要另外一半咧，你要真系唔好咁多坏习惯嚟保住佢。 不过你讲啱嘅，我细佬咧，自从生完仔之后咧，佢真系少咗。 系。 即係可能 你細佬， 即係我細佬咪生兩個仔嘅， 關佢咩事？ 即係佢啲仔大咧，佢有壓力啊， 有壓力 就開始即係真係少咗。 係 咁就變咗佢咧個方法就話冇得剪短啲咪唔覺咯。 哦係㗎，剪短啲就會令到佢快啲生長啦。 係啊，同埋咧我認真喎，即係原來煙酒咧都頗有影響喎。 一定啦， 我有幾個即係嗰啲 我傷頭髮都傷身體啦。 我哋自己都會稱男人嗰啲閨蜜咧，真係你目睹喎，大家差唔多年紀咁上下咧。 你都有講過㗎。 唔係。咁其中有幾個咧，真係嗰個即係煙酒次數咧，真係即係密得好緊要，即係煙薄煙嘅。咁我同另外嗰個 friend 咧就真係冇嘅。咁然後出到嚟嘅後果又真係，哇！喺佢哋每次都出嚟，佢哋嗰啲簡直係先天拍古裝，唔使點梳妝， 係 好慘真係。 高幻想嗰啲又係嘅喎，男人。 系咩多幻想会咩？ 唔系，曾志豪成日都多幻想噶喎。 佢斋谂唔同啊，嗰啲想做 咪多幻想咯。 多幻想，但系嗰啲人会实行啊嘛，即系谂方法去实行嗰啲啊，又系特别容易甩噶。喺我嗰啲闺蜜嗰度睇到就 系啊，哦，即系想同做咧系即系一齐做嘅， 斋想 嘅， 永远做唔到啲冇乜影响嘅。 哦，系咩？哦，即系系咪？唔知身體好嗰啲活動啊，係咩、哦、有咁樣噶？ 有噶， 咦？咁咪會俾人哋見到另一個指標咯？ 咦？咁咪 你做咩呢輪頭髮咁濃密嘅？係 咩？ 哦，你呢排都 比較懶。 喂，真系唔好恃住年轻啊！而家想话俾大家听， 真系啊， 系啊！当啲生发广告针对你哋，你哋要小心啦。 是否开心、轻松与高兴？但你已远去，今天一切我哪知？留低的只得一串从前事。及某次你顽皮争恶，一抖油油乌黑秀发，代表意义要我夜夜亲亲秀发十次。那日初长发，今天令我再忆起，因你而起。的十年曾是多美，回味想你，烟雨风飞。当你发端飘起，吻你，望着面前短发，多么的冷静，不再度回飘，不再共看星星。现在是长及薄，画出短发，愿可把你。但你已远去，今天一切我哪知？留低的只得一串从前事。及某次你顽皮争恶，一缕油油乌黑秀发，代表意义要我夜夜亲亲秀发十次。那日初长发，今天令我再忆起，因你而起的十年曾是多美，回味想你，烟雨。风飞，当你发端飘起，吻你。你这天好吗？可你满吗？碰到新爱吧，仍是爱笑，忘记了曾属我俩的歌吗？我也不很差，都有试过结识新女伴。仍自勉，迟早都不用牵挂。那日初长发，偏偏令我再忆起，因你而起的生命曾是多美。回味想你，烟雨风飞，当你发端飘起，吻你，仿似当天我共你。 嗱，点解永远都系浩南哥，永远都系长头发咧？郑伊健就成日都开心心啦，笑容满面，有长发。 你咪有嘢想 讲？系啊，我就即系有个好朋友啦，佢就同我讲，佢话咧佢只狗狗咧叫珍珠，咁就已经啊，即系过咗身啦。即系妈咪就好挂住佢，咁啊叫佢安心对啦，咁啊放心啦，我哋迟啲会做再见嘅。 系彩虹 彩虹啫， 系啦，冇错。 系啊，都系噶，但系咧同埋即系首先阿小尊讲话，即系有啲宠物离世嘅时候咧，系咪大家都即系有啲主观嘅愿望啊？好似觉得哇喂！佢会唔会翻嚟揾自己嘅咧？咁样 坦白讲，真系好心痛嘅。我成日都过唔到呢关，就所以我成日都交俾个妹话：，你帮我做 处理啦。 因为我忍唔到心啊。 系啊，唔系因为头先有啲就话喂，可能连窝咧，佢都会有即系头七翻嚟啊。 因为佢见到有少少脚印啊嘛。 系啊， 咁啊起翻嗰个情绪咁啊，所以就话声我听。 其实真系嘅，即系我都想话呢啲，即系当你觉得万物都有情嘅时候咧，唔知点解你就会主观投射咗，譬如 即系你有宠物啊， 好似翻过嚟咁。 嗰阵时我嗰个衰仔走咗之后咧，咁我老婆咧佢都成日同我讲，佢就话好似听到佢脚步声咧喺个地下度行嚟行去。咁因为即系你每个你自己养嘅宠物咧，佢都有啲好独特嘅一啲即系习惯啊形态咧，譬如你听到脚步声踏踏踏踏踏。 咁样咧，佢话唔系咧，我真系听到有咧咁样。咁跟住佢仲要上次讲到似曾常，即系当然讲啱啱走嘅头嗰一段日子咧，佢就会话唔系嗰日咧，我瞓翻觉咧，无端听到隔篱咧有呼吸声咁样。因为以前啲狗同我哋一齐瞓咧，佢成日都已经话哇，以为我喺隔篱打鼻鼾，点知一拧住面系衰仔嚟咁样。点知佢话系啦，但系佢话嗰日你又唔喺度，跟住佢话咧另一只狗嘅乖仔咧又系喺地下度瞓紧。佢望住，哇！点解后边会听到呢啲声咧？跟住我都唔知咧，即系你知唔知嗰下嘅心情咧？你谂紧啊，你应该系 惊啊， 反驳佢，即系尝试用你所有识得嘅科学理念去反驳佢，定系你其实应该系高兴咧？就话咁咪好咯，或者佢翻嚟探你咁样、啊。 其实即系已经当亲人咁样，其实唔惊啊，系咪？ 好难嘅，因为你要将个宠物令到佢觉得你系，即系佢个戒心冇咗，对你系好好黐嘅时候，好难呢件事。 系啊，即系所以其实用呢个方法都好嘅。而家咧，我直情咧，就会攞我只狗仔咧，就攞嚟教仔咯。譬如当我大仔咧，佢有时曳啊，佢会虾细佬嘅时候咧，我就会嗱你睇下，而家咧细佬就嚟好似乖仔咁啦，即系做咩？惊咗你啦！你想唔想咁样啊？咁样系啊？你之前成日咁虾佢咧，啊屋企里边好似又成为咗你一个咧可以施教嘅对象咁样，真系。 咁啊，其实都明白嘅，即系每个宠物主人咧都唔希望佢有一日会离开自己嘅、啊，所以希望佢都即系你个朋友， 系 啦、 啊，希望你 个 朋友 都 系 啦。 系啊，咁我哋亦都要相信，好似之前讲咧，可能会有转世咧，可能会喺唔知几时你发觉，哇嗰只狗仔咁似自己嗰只狗嘅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数据显示，本港第二季一手私人住宅施工量有1700个单位，按年急挫81%，按季亦都跌26%，创近两年以来单季新低。上季落成量4800个，按季显著反弹近4倍，但按年跌4%。总结上半年施工量4000个，落成量5800个，按年分别跌近73%同埋跌近7%。去到六月底，未来3至4年嘅一手楼潜在供应93000个单位，连续5个季度维持同一水平。7名警员喺2014年占领行动期间袭击当时系公民党成员嘅曾建超。前年被裁定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等罪成，判監2年。7人提出就定罪同刑期上訴，上訴庭今日會頒布裁決。由於他們之前獲准保釋，一旦上訴失敗，可能要即時返回監獄服刑。10多个市民朝早在高等法院外手持標語聲援7名被告，並高叫支持警察執法無罪等口號。一年一度的动漫电玩节朝早10点开幕，有动漫迷昨晚已经在湾仔会展排队等候入场。排头位的市民说，早前已经花了1个星期排队拿头筹卡，昨晚7点去到会场外通宵排队。排头位是为了取得免费手机，也都希望买到动漫精品用来收藏，预算花费5000元。另外在前排的市民亦都同样花了近1星期排队攞筹，更加为此向公司请假。他同样希望取得免费手机和购买限量版模型，预计花费4000元。北韩证实昨日试射武器，又说领袖金正恩在场指导。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亲自指导发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又说通过试射武器的战斗性能得到满意验证，同时为部分目标势力带来充分不安和苦恼。报道又批评南韩军方好战分子不顾北韩多次警告，不断引入尖端武器，又试图进行军演。南韩和美国下个月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北韩一直反对。北韩昨日清晨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试射武器，南韩话是2枚短程导弹，认为可能是新型导弹。国防部话是北韩的举动为军事威胁，阻碍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 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73点，跌119点，成交金额26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9点，跌1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5.8，升3.4；微盟集团4.65，跌5.5；五谷磨坊2元，升2.1；友邦保险84.45，跌1.1；盈富基金29.15，跌0.5；中国平安95.8，升2毫；中国移动67.5，跌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8，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9，澳元0.695，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6，人民币6.879，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647点，跌109点。港金现价报13220元，跌咗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6.6美元，卖出1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啦，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观塘道咧比较车多啊。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观塘道方向咧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挤塞，排到去山道对出。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50牌方向深圳湾啦，同埋启福道油站行人桥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目标锁定，降兵，目标远离清除。 报告，本区受到辐射攻击，停放埋针，停放埋针。 辐射在医疗检查中经常用到，不过在消灭癌细胞的同时亦都会伤害正常细胞，甚至带来新的癌症。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午夜广场真是好科学，一起倾下身体中的核战。 头先支酒真是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丰收快活人， 世今日星期五点唱嘅日子系啊，今日有佢，佢系边个？佢咪就系中意又讲嘢，又中意谂嘢，仲中意读歌嘅佢啊！系啊，今日你可以咧，大家留言咧就话读歌号帮我读首歌啊，不过希望你读翻一啲旧啲嘅歌，因为佢新嘅啲歌咧，佢好似一般唔系好识咁样噶吓啊！唔知而家会唔会近排同个仔一齐又学练习紧啲咩歌咧吓？我哋有请曾志豪。 你刚才呢个讲法系错噶，因为我哋作为香港电台嘅员工，咩歌都可以唔识，新歌我哋一定识嘅。你唔识新歌咩吓？琴日咧就去咗旺角度 shopping 啊？点解咧？系啊，特登咧去嗰间体育公司度 shopping， 冇噶。想睇下究竟嚟緊咁多暑假嘅活動呢，有冇需要都為戶外嘅裝束呢就買定一啲用品啦。咁啊，頭盔必不可少啦。於是乎呢，咁我就抱住一個心態呢，就係、是、幾個月前甚至乎半年前我都去過嗰間體育用品度買嘢呢，好容易就買到㗎喇喎。因為點解呢？所謂嘅頭盔呢都係嚟自幾項活動㗎啫，滑雪啦。咁而家即係夏天滑雪嘅人少咗，應該就好少人會再買㗎啦。仲有第二係咩呢？玩嗰啲咩 roller， 佢有嗰啲咩直排輪嘅，佢個中文唔知點樣滾軸活動咁樣呢，咁有機會有啦。第三個地區呢就係、是、當你踩單車嘅時候呢，你亦都會買到頭盔啦咁樣。咁所以呢，當我昨日去到嗰個運動鋪嘅時候呢，我係抱住一定可以買到個心態嘅。三大體育運動是但中一飯都得㗎喎，單車玩 roller， 連呢、這、一個即係滑雪都有嘅，咁應該 OK 啦咁樣。哦，誰不知落到去嘅時候，我左望右望前望後望，係見到佢有嗰個頭盔嘅貨架喺度，但係全部都係得翻個招牌，得翻個標貼，全部貨架咧好多都係售清，剩低嗰啲咧，哇，全部都係咧可能係小童 size 啊咁樣。咁你突然間發覺，哇，香港人咁中意運動嘅？即系似乎我哋而家咧，终于都融入咗咧呢一个人哋欧美嗰啲地区啦。因为欧美地区咧，佢哋好中意有嗰啲咧叫做户外活动啊，特别系头先我讲嗰啲即系项目咧，有好多朋友去到嗰啲咩欧洲啊，行山啊，踩单车咧，真系佢哋当系家常便饭咁样噶嘛。我话追得咁贴士，唔通我哋即系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咁但系再望下，真系冇理由噶。点解我喺条街度又唔见咗多人玩滚轴溜冰嘅？系咯，我又唔见咗，即系咁多人中意踩单车嘅，滑雪都卖晒，唔系啊嘛？香港有冇雪俾你滑啊？唔通真系大热天时走去边度避寒咧？咁样，咁可能你大概会估到，会唔会系大家呢一轮咧手刮咗好多唔同嘅头盔咧，就系、是、去咗一啲平时我哋应该着西装翻工嘅地方度使用咯吓？哦，咁啊真嘅，早两日你咪见到一张相咧，有人戴住个头盔咧就搭港铁噶嘛，真系。但系点解要买头盔呢？当大家都明白嘅时候呢，可能你都会话：哎呀，真系咁点算呢？唔通而家真系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又或者如果唔想吓、啊，真系保住自己安全就要戴头盔？咁啊，有朋友就推介我睇一篇文，佢就话：喂，其实咧心情唔使咁沉重嘅，你可以睇呢一篇文章咧，话唔定可以帮你度过到咧一个即系舒适啲嘅心态咁样。系讲紧咩文章呢？佢話原來咧，早喺幾年啊，即係差唔多2013、2014嘅時候咧，仲記唔記得咧有呢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當時咧就非常之咁，即係令人哋覺得惶恐啦、驚慌啦。咁佢話咧，曾經咧就有一個即係作者咧，佢就當時咧其實就係喺波士頓嘅工作就做翻緊工嘅。咁佢話咧嗰個地點咧，正正咧就係、是、目睹成個馬拉松爆炸案嘅，即係嗰個事發經過。佢话喺往后嗰个月咧，其实佢系好惊嘅，因为佢即系好担心咧。佢就话究竟应该点处理咧？咁佢回忆起嗰阵时佢个方法咧，佢就话当波士顿爆炸案发生第二日咧，佢好惊，又惊啲受伤嘅朋友嘅安危啦，又担心自己嘅人身安全啦，甚至乎惊到咧佢会点做咧？佢就会发短信咧，就叫啲朋友：喂，唔好出街啊，唔好出街啊！如果见到垃圾桶咧，一定要兜路走啊！闩窗，仲有啊，你又要小心啲，你啲邻居都要小心啲啊！是不是好似我哋最近做到啲嘢，即係又叫你唔好去边个地方，又叫你要小心啲做呢样嘢做嗰样嘢咁样。咁佢话呢当地嘅朋友呢，即係话佢哋波士顿当地嘅朋友知道咗佢呢一位嚟自香港嘅即係朋友咁驚青呢， 佢就同佢讲咧，讲咩咧？佢就话：诶、你唔可以咁做。佢闹佢，佢话你咁样做咧系会散播恐惧。佢话嗱，你同我听住，你夜晚同我一齐去教堂嗰度听钟声，我哋一齐去献花。然后咧，你应该继续翻去你嗰个大学校园里边工作。你要买嘢嘅话咧，请你继续去你楼下嗰间杂货店度买嘢。咁当时呢一个香港人咧，佢就好担心啦。佢就话：唔系啊嘛，咁危险、啊，啱啱恐袭完，你仲叫我去教堂，仲叫我买嘢。咁但系过咗阵咧，即系冇计啦，都要出街噶，唔通困住自己喺屋企咩？佢话当佢揸架踩个单车出去嘅时候咧，佢话佢沿住佢嗰条街咧，佢见到喺教堂附近咧。真系同平时一样，系多咗一啲label 咧，写住 Boston Strong， 即系话波士顿要坚强咁样嘅标语。佢见到好多嗰啲路人咧，同平时一样咧，眼神坚定，拿住咖啡咧，又讲又笑。然后咧，佢就话啦：，哦，原来呢个城市咧冇改变到，唯一改变嘅系自己，系多咗自己内心呢一份嘅恐惧嘅啫。咁样，佢话夜晚咧，甚至乎仲见到好多波士顿人咧，特登喺条街度跑步，同平时嘅生活咧系如常嘅。咁然后嗰个朋友就同佢讲咗句啦：市民如果可以如常生活咧，就系对于恐怖分子最大嘅惩罚啦。个古仔就讲完，文章亦都分享完。究竟你会得到啲咩总结咧？我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其实你个心真系可以定啲，因为原来你有机会可以继续如常生活咧，可能就系对于一啲想令到你唔开心、想令到你惊、想令到你惶惶终日就唔知点自处嘅人咧，可能系对佢哋嚟讲咧。是一个最大的惩罚。咁你要饮咖啡嘅，你要饮咖啡；你要搭地铁嘅，继续搭地铁；翻工嘅，继续翻工。咁样先至系 Hong Kong Strong。风头火势，所以咧，当呢个拍档佢话翻嚟见到我哋好开心嘅时候咧，我哋都要同佢讲：小尊 Strong 啱噶啦，你如常啦。你要请我哋食早餐嘅，继续请我哋食早餐。你要做啲咩嘅，继续请我哋去做。车下田嘅，继续车下田啦。如常生活，佢系邓小尊。 风头火势，今日咧我讲啲咧，我发觉每一次拣嘅 topic 咧，曾志豪一开咪嗰阵时咧，梗系有啲牵连到嘅。今日想我同大家分享一少嘢，就系话，既然大家呢排咧，即系心情啊咁鼓噪啦，咁啊好多时咧又觉得啊，而家啲楼市啊或者咩成，哇又不论飙上飙落咁样，究竟我哋买唔买楼好咧？又买唔买到楼咧？究竟我哋应该啊收入咁少，佢话咧点样可以睇到我嘅将来系有少少光明咧？咁样其实好多嘢喺你身边咧，可能你系忽略咗，或者你系习惯咗有一个谂法，譬如话你同你讲啊猫嘅英文系咩啊？哦 ，C A T cat 咁好啦，咁有啲人会觉得。如果有人答你话，我要 KAT 又系 cat 咁样，边个啱咧？咁样，其实我可以话俾你听，两个喺我心目中都系啱嘅。点解咧？因为人习惯咗样嘢就话，哦，我净系知道 CAT 系 cat， 咁个就叫习惯性嘅正确答案。好多人咧，你一啲唔啱咗偏微少少嘅时候，觉得佢唔啱。其实每一件事去到尾咧，未必系一个答案可以主宰晒所有嘢嘅，或者侧边嘅嘢亦都系啱嘅。你系觉得系忽略咗，因为习惯性惯性咧，觉得之前嗰个系啱，后边嗰个唔啱。点解我系咁讲咧？就好多时，我哋旧嗰阵时成日都听啲长辈或者啲前辈讲嘅就话：，喂，大个咧就最紧要揸翻啲物业，揸翻啲楼，揸翻啲成咁样样。喂，唔系个个都有钱买楼嘅，今时今日系咪先？咁揸到楼嘅话，咁啲叫咩啊？资产嘛，你有啲实在嘅资产揸喺手咧，点即系加个砖头都好过你揸其他嘢。但系话俾你听，其实好多时未必系咁嘅。有冇听嗰样嘢叫做无形资产咧？咁咩叫无形资产呢？其实无形资产而家喺我哋嘅生活中咧，系随时你都会见到，随时都会经过，你一定会留意到，就系只不过你忽略咗佢嘅存在。点解啊？其实好多嘢，譬如话你有冇留意过而家有啲品牌啊，或者有啲嘢咧，你会去买，使钱去花落去嘅时候，但系其实佢未必值嗰个价钱嘅，可能佢只系卖紧嗰个名，卖紧嗰个名气啊，或者啊，点解有阵时你见到有啲人发明咗啲嘢出嚟嘅时候啊，呢样嘢几好啊，或者你经过一间食物店，你觉得啊，佢啲水饺好食啊，嗱，我话俾你听，呢啲都系属于无形资产嘅一部分。点解我会咁讲咧？嗱，其实好多时一个人要成功或者要搵钱嘅时候咧，未必一定要揸住一啲实物或者剩咧，你先至可以叫保值或者系啊，我都稳定啲嘅将来。其实好多嘢起步或者你需要嘅资金或者系唔好大，或者成话你已经可以达到开始起步，或者慢慢将你嘅人生嘅目标开始去发奋啊！我要点样为仔女啊着想啊？点样储啊？其实好多嘢系好简单，只不过你哋有先冇留意到。点解我咁讲咧？嗱， 点讲咩叫无形资产啊？资产大家都知啦，系实物，即系但系实物即系好似屋啊、汽车啊啲叫做资产。好啦，加到无形喺前面，点解咧？无形即系睇唔到嘅，睇唔到你睇唔到呢嚿嘢出现咗嘅，但系你系拥有咗佢嘅。咁點解會我咁講呢？嗱，其實好簡單嘅。隨著而家網路嘅進步或者成咧，大家睇到啦，好多時好多人上網買嘢啊，都係經過上網買啊，好少好少會而家再喺行街或者成。而我哋聽過馬雲都講啦，將來咧，你會發覺咧，啲店鋪咧賣嘢嗰啲零售嗰啲咩越嚟越少嘅啦。點解？大家都習慣咗啊，拎住個手機就可以買到好多嘢啊，有好多會比較平啊。因為點解少咗我哋所謂叫 labor cost 嘅人工啊，因為少咗人去接觸，全部都係已經係將個嘢縮短咗。減輕咗嗰個開支，咁啲嘢咪自然平咗咯。好啦，再簡單啲，而家講嘅，譬如話啊，書展啊，哦，有書賣啦咁樣，你會唔會留意到書展期間咧會有好多不同嘅，譬如話模型啊、洗個手板嗰啲會賣咧？嗰啲都因為除咗本書已經係出咗名啦，哦，跟住我哋再賣埋呢啲叫做我哋叫 sidekick 嘅產品，呢啲都係屬於模型資產一部分，因為點解佢呢啲係品牌咯？因為佢出咗名啦嘛，係咪？好啦，再講翻啦，好啦。譬如话咩叫做大致可以分为啲咩咧？无形资产，嗱，以我嘅知识嚟讲咧，譬如话好似近排我成日听到话有啲健身中心啊，成日都逼啲人入会啊咁样，成点解佢哋要咁做咧？其实佢哋聪明嘅，因为点解？我首先租咗个地方，买咗一啲轻微嘅器材，嗰啲基本上唔系好多嘅嘢啊，哑铃咁嘅嘢。好啦，跟住叫你入会，咁点解会咁做咧？其实佢嘅无形资产计就话，我实际嘅资产可能只用咗一成喺嗰啲哑铃上面。其次就係話等你入嚟啦，慢慢去參加我呢個會啊，呢個成嘅話，有九成嘅嘢係根本唔需要，係你哋負責去做嘅，俾錢出嚟做，跟住啲錢就不斷咁樣湧入嚟，呢啲叫無形資產咯。只不過佢哋急進咗，就不停去逼人去做呢樣嘢啦。啊，好簡單，再講多啲嘢話，你有冇留意過以前我哋咧小朋友或者你我哋嘅年代都要發覺，我哋以前有好多士多啊、雜貨鋪啊嗰啲，而家冇曬喎。点解会冇晒咧？因为随着时代嘅进步咧，呢啲嘢系会淘汰嘅。咁呢个趋势咧不断蔓延紧。我而家见到嗰啲系咩咧？就嗰啲便利店啦，所谓叫做啲便利店好啦。其实佢有齐晒以前我哋嗰啲士多啊嗰啲嘢，所有喺度卖。但系咧店员一个，点解咧？佢只系负责根据公司嗰个例啊，俾张 list 你啊，我哋入啲咩货啊，应该点样经营啊咁样。呢个都系无形资产嘅一部分。点解发明呢一个资产嗰间便利店嘅话，我冇嘢噶。我只不过做完第一间之后，我话俾你听，你俾钱我，我教翻你点样去做，点样去 run 呢盘生意。你要啲咩货嘅话，我俾你咁样。你只要跟住佢嘅步骤，佢呢个步骤嗰张纸或者嗰本书已经系一个无形嘅资产啦。咁你谂下，你付出嘅嘢只不过开头好少嘅一部分嘅资金，但系到头来你可以慢慢将佢碌大碌大碌大。但唔需要好似话买个实物买间屋，系买间屋系实在，但系而家嘅时势谂下，就算买间屋，我唔知道究竟系咪会跌或者会升，而起步嗰嚿钱亦都系比较大嘅。咁好啦，无形资产以我嘅知识嚟讲咧，分为三部分到啦吓，简单啲讲，第一样嘢咧就系电脑上面嘅资讯。咩叫电脑上面资讯咧？例如你开发咗个程式啊，我写个游戏啊，写个 game 啊，或者我喺个网度啊，俾啲位你摆你嘅资料啊，你想摆嘅嘢啊咁样，呢啲可以算系无形资产嘅一部分。其他咧就系好似话创作啦，咩叫创作咧？创作即系话啊，我拍部电影啊，我自己发明咗一套舞台剧啊，好似阿祖咁样啊，或者我设计咗一个好简单嘅方法例如譬如话我发明咗一啲小朋友用嘅防敏感药水啊，呢啲都系无形资产嚟嘅。只不过系你开头觉得佢好细埃嘢或者唔系好特别嘅嘢，但系当你慢慢出名或者人用，将佢越传越多嘅时候，你咪变咗出名咯，咪变咗个品牌咯。咁呢样嘢你会慢慢就变咗，其实我个投资唔系好大，但系回报咧你系谂唔到咁大嘅。好啦，再好啦，搞好啲啦之后咧，第三步啦就系经济嘅能力。咩叫能力啊？你开始要谂下点样去将呢样嘢去推大佢，例如我搞啲培训班啊，或者我睇下市场上面咧行下街先啦，有冇同类牌子嘅嘢或者同我差唔多嘅嘢，系有个叫做我哋叫做竞争性啊。再或者咧，就谂下自己嘅经济嘅路向。坦白讲样嘢好简单，你娶个好老婆都系一个无形嘅资产。点解？因为咧佢可以同你理晒你所有屋企嘅嘢，理晒你所有咩问题。其实点解我咁讲咧？就话每个人好多时咧系忽略咗身边一啲好细微、好简单嘅嘢，但系其实可以帮助好大嘅。 風頭火勢，我呢個拍檔咧，今日點解話我哋喺後邊出現呢？其實我係一個比較廣台嚟講叫做低級中嘅員工，我係冇一個功能，淨係 pass 嗰度門嘅。我為咗三步夾兩步咧，衝埋去嗰度，因為佢開緊門啊嘛。我哋有請桂花田。 是我都知道你冇嗰个出入闸口嗰个卡，唔紧要嘅，我哋愿意等你嘅，因为你系我哋尊贵嘅嘉宾主持啊嘛。嗱，除咗年纪大咧，即系关注健康嘅文章真系睇多咗噶，系因为咧，我好深信病从口入啊，食落肚噶嘛，真系咧要小心啲噶。嗱，呢排咧日本水蜜桃哇，真系好多人买啊，我都咧真系唔觉意都买咗两包，两包共四个。先前咧有啲铺头咧大大张宣传海报咧就话啦。哇！日本水蜜桃快將運到香港啦，空運嚟香港啦，要快啲訂啦，唔訂就冇啦咁。問一問即係之後咧，就要成600多元一箱，一箱有13至15个嘅咁。佢我哋放心，我哋會揀個靚嘅先賣俾大家嘅咁。係有陣時買嘢都真係要有冷靜期啊！當售貨員咧 sell 我嗰時咧，或者水蜜桃啊，哇！有點樣點樣嘅時候咧，我真係爭啲買噶，因為咧計翻落去咧都係平好多啊。點知咁啱咧有個電話打電話嚟俾我，咁我就離開咗間鋪頭冇買到，咁啊跟住我就第二日咧就去咗嗰個尖沙咀24店啦，咁嗰個度啦，啊見到有喎咪買咯，咁買咗翻嚟真係幾好嘅，又多汁又清甜，好好味。之但係係啦，有個白仔後邊嘅，唔該你食幾多買幾多，真係唔好貪平貪食。我咧就咪買咗四個啦，係咪？啊一個咧就同我阿媽食咗，一個咧就同屋企人食咗咁，連食咗兩日，喂咁都唞下食下其他水果啊，係咪？冇理由連續食幾日噶嘛？點知唉點知另外兩個嗰、那個水蜜桃咧過咗兩日食啫嘛，因為天氣熱啦，同埋佢。真系太新鲜啦！咁啊，结果咧，琴日咧，我开嗰两个水蜜桃嚟食咧，嗰两个水蜜桃已经开始变黑，两个切埋得一个，系啊，因为真系黑咗好多地方，其中有一个咧烂咗，即系因为烂咗咧，即系因为烂咗好多部分啦，咁同埋咧，其中有一粒核咧，里面仲开始发毛啊！唉，心谂好彩，唉，早几日咧冇买过一箱十几个水蜜桃就，如果唔系你知唔知点搞？你真系赚晒钱啊！除非你能够安排安排分配到俾其他屋企人或者朋友啦，啊，仲要唔好迟，唔好迟送俾人哋，如果唔系你就真系摆一两日。你全部坏晒，咁平咗就变贵咗噶啦，坏咗真系唔可以放入口啊！桃系咁样，芒果都一样。嗱，芒果咧放得耐，呢排好兴食芒果啦。芒果放得耐咧会出黑点啊！你以为放得出黑点好啦，乜都甜啲啦。其实佢话咧，皮外出黑点咧，即系代表佢已经开始发毛啦。嗰啲毛菌咧有可能咧长到啲果肉里边啦。但系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切走咗佢咪冇事咯。其实咧就唔系啊，其实咧嗰啲菌咧已经喺埋嗰啲肉度嘅时候咧，你就会食埋嗰啲菌落肚。医生话如果食得太多菌咧，会有机会造成霉菌性肠胃炎啊。所以希望大家咧真系买咗生果唔好贪，系啦，买咗翻嚟就即刻好处理佢，食咗佢落肚先。以新鮮為主，如果變壞咗咧，真係唔好覺得啊 cut 走咗嗰部分就可以 OK， 其實唔 OK 啊！記住唔好食咁多菌落個肚度啊，會有病噶。 打999可以求助，无奈你不是在迟到伤害我，我到底竟慌什么？为了分居只好请你来坐，谁料你竟挟持他当陪坐，如将一巴掌刮我。知了电脑杂志旧信合照护照上有一个电脑欠你这么多，叫他帮手也太绝吧，让我欣赏他怎羞辱我。 想懂罪，我不必去躲。或者他好特别需要炫耀，无奈我的劫后余生都配掉，宁愿以后不见了。给你大我欲我对我爱我话我问我，一切事情已了结清楚。我只想祷告看命运，还能想得出怎亏待我。就当不属我，麻木去受你最后冲击一趟，怕什么？多坚强，为情的搏火。原来想懂罪，我不必去躲。 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嘅天气。喺朝早十点，热带风暴百合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65点，跌129点，成交金额3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5点，跌28点。跟住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4.8升2.4，美盟集团4.67跌5.3，盈富基金29.2跌1毫，友邦保险84.15跌4，五谷磨坊2.6升2.8，中国平安95.7系升咗1毫。中国移动67.5跌7.5，汇丰控股64.3跌咗3.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7，英镑9.731，瑞士法郎7.894，澳元5.43，加元5.941，新西兰元5.204，欧元8.7153。每百日元对港元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82。日经平均指数报21,647点，跌109点。港金现价报13,22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7.15美元，卖出1,417.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新界区。新田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咧，近住米埔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大挤塞，就受到交通意外影响。新田公路去翻上水咧，近住米埔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一大挤塞。而较早前嘅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咧，近住黄大仙中心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落山近住圣约翰大厦一段挤塞噶，龙尾就去到爱都大厦。坚尼地道落翻花园道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麦当劳道。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 太子道东去翻换旺角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啊，龙尾就去到彩虹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五十牌深圳湾、启福道油站行人桥来回、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特工队出发。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 Mac 林欣彤。暑假呢是一个可以俾大家识到好多新朋友啦，同埋放松嘅时间。但是各位同学仔啊，如果有人叫你去尝试接触毒品，记住要 say no， 企硬唔剔嘢，向毒品说不。 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心麻。 呢间旅馆最平，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啦，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要揾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如果我不想未来被机械狗追住咬的，记得不要发展自主武器。 其实那个杀手机械人呢，就不一定好像未来战士入面的阿洛舒华辛力加的大只佬，而是可能是一只毛毛狗，甚至它可以造成是一只雀都得的。 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冷得我腾腾震。 哇，咁巧有你两个啊，咪俾咗别墅你哋住，同俾咗散纸你哋个咯。 你系邓兆尊啊？嗬， 系啊。 你系有几亿身家嗰个嘛？ 乜都几亿噶咋？ 阿娱乐版讲啲嘢系咪真噶？ 有真有假咁啦。 咁你咁有钱啊，先俾得一间别墅我，你望咁孤寒啊吓？ 你有成几亿身家，先分得几千蚊俾我，你好意思嘅你？ 喂，间别墅我未住过噶，散纸俾晒你哋，咁我都唔啱，咁我话 say sorry 咯。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好啦，再呼吁大家啦，因为今日礼拜五啦，我哋会有大点唱嘅、 啊， 今日有1872388晏啲打嚟。 系啊，我哋有个妹妹咧就帮手听电话，佢叫阿静啊，咁啊欢迎。 做乜讲人个名出嚟无端端？ 咪宣传下佢，我好叻咯。 佢好静啊，真系坐喺度都冇讲嘢。 你帮手听电话第一次啊？ 嗌人哋个名出嚟啦、 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有咩想点唱嘅可以留言啦。咁啊网上咧都冇人欢迎嘅 ，fax 号码233-6453。 我又唔明啊， 咩事啊？ 但系点解港台请？咁多靚女咧，但係成日仲要換嘅咧。 哦，係咩？ 係啦， 你意思係點解桂花田一路都冇換到？ 我就係話啦，係咪唔換嘅就等於唔靚女？ 我唔 係 咁解釋，係 啦， 唔係咁解釋。 你係嘅，你暗藏呢個乜意思？ 係喎， 你係本台嘅支柱嚟嘅，知唔知啊？一掹你咧，係 冇錯， 係啦，有冇講到咁大？ 係支柱啫，係啦。但係佢如果形容第啲同事就話你係港台之花嚟嘅咁樣， 專門嚟白花。 係啦 ，OK。喂，你哋算唔算咧？入去铺头度买嘢嘅时候咧，系一个精明眼，系会咧验尸咁验啲货物噶。 嗱，肯定啊，邵尊就唔系。 我唔系， 我都唔 系。我系一种水产类植物。 系啊， 水鱼， 水鱼， 系啦，水鱼啊， 即系你会唔会系巨细无遗咧？由个盒开始拎起，或者攞个包装开始咧，哇，攞放大镜喺度 check 咁样。 我有呢啲验尸官嘅。 啊，佢会帮你做嘅， 系 咪？ 系佢哋做啊， 系 咪？ 系咯， 我就想问你啊，啲验尸官喺你隔篱噶嘛？咁你点睇呢件事 咧？佢唔喺我隔篱嘅。 哦， 佢唔喺我隔篱嘅，佢将个 sales send 咗过嚟我嗰度，佢自己验尸，你明唔明？ 你每次都去买嘢，又佢有佢，你有你咁样分开晒嘅。 做最尾嗰 part。我知啊，但系问题点解你唔企喺佢隔篱咧？ 我做咩要企佢隔篱啊？ 啊，即係佢驗到唔好嘅話，又嘥我啲時間，又繼續。我梗係話冇問題啦，冇問題就走啦。 係啊，唔係，但係佢嗰啲鋪頭咧，我想話咧，有小專嗰啲真係可以安心啲嘅，因為點解咧？佢去親嗰啲咧，本身個 logo 都好大噶啦嘛。咁你其實點？即係你唔使點驗噶嘛，真係。係啦，而家我講緊你話一般嗰啲。用品 呢啲师奶仔咧，对唔住啦，因为真系每一个都系血汗钱买翻嚟，都希望 说话不能咁讲。 唔系，即系我哋咧， 你讲下你会点研发咧？你讲下先。 都真系拿起件物件咧，系即系由头 check 到落尾啊，不论衫裤鞋袜啊，或者系食物啊，就算琴日同阿仔阿女买书系咪啊？升中啦，又要买书，即系升一级又要买书，我都会望。 书都要验。 因为真系有啲真 系 披口嘅， 系会 嘅， 系 真系会翘 嘅。 唔系我哋翻去包咗就唔会噶啦嘛。 起码买嗰刻唔准披口先。 系啊，因为本书一本都唔系平噶嘛，六百二三百蚊 系 咪？系 啊系啊系啊， 贵过件衫咁。 系啊， 咁所以咧我都会去验下佢嘅。 系 啊， 正常啊。 嗯，即系咁咯。咁当然啦，喺一啲人哋唔系好即系好嘥人哋时间，即系譬如你去到收银处你先验啊。当然啦，如果佢俾一件新货嘅时候，咁你咪捏嗱嗱，我留意。啲紧要啲位咪得咯。 但好啦，而家讲紧咧就系你要买一样嘢咧，你好熟悉佢嘅牌子噶啦，即系你可能你买开嘅，譬如你头晕身庆嘅，你长期都系食嗰啲药油啊，或者你话咧嗰啲胃痛咧，哎我不嬲都食开风骚呢只胃药噶啦，咁样， 我就中紧招噶啦。 系啊，嗱，即系可能，咦，莫非你有体会？一阵间可以讲下喎，嗱。即系总之你用开有感情啊，使用过有特色，你知道晒噶啦。 即系你肚屙啊，食开嗰只， 你不嬲都买开嗰只噶啦嘛。咁或者你话我即食面，我都系食开有个瘾嗰个样噶啦。 喂，你未话嗱，你未讲你嗰个之前，我都想话我。近排咧，我叫我托我妈咧喺第二度咧就买厕纸， 啊厕纸 系啦，因为咧即系近排我用开嗰只厕纸，唔系啊，你明唔明啊？真系嘅。 跟住发生咩事先？ 佢冇减价，我觉得好唔抵啊。 咁跟住咧， 咁跟住叫我妈去第二度去买啊，买条牌，哇，终于买到啦，平好多啊，咁样。跟住我问，我话点啊，阿妈？即系因为用开啊，你明唔明啊？用开你即系拉起上手，你知道嗰个重量咯，或者知道嗰个样啦， 质感啊，系啊，冇噶。 因为咁嘅话，我真系怀疑佢系假货咯。我认真嘅，不过而家未仲未对质。咁 但你有冇认到个牌子系咪一样先？ 牌子系一样噶。 哦，牌子一样。 咁当然牌子一样啦。 牌子一样，咁可能佢有佢可能系咩咧？ 系咩啊？ 嗰批 次 有啲差啲啫。 嗯，总之就唔系啦。我有权怀疑佢系真系吓入咗啲假貨。 因为而家就讲紧咧，佢就唔系假货，佢叫做影子货。吓？影子。 即系。 都有用嘅咩？ 即系嗰包纸巾，蓝色纸巾个 friend 啊。 其实类似咁样嘅，佢而家系杀到去咩地方咧？佢话药房，咁咧药房里边咧，佢话因为太多人中意买嗰几样嘢咧，譬如话可能系肚屙丸啊， 买开嘅 系啦，或者咩几咩花油啊嗰啲，你会买呢啲噶嘛？ 系 好啦，咁而家咧佢就话喺系啦，佢话佢喺嗰个商喺呢啲药房里边咧。嗯一入到去咧，佢话喺当眼处，佢好多人见到就立就走噶啦嘛。见到咦有嗰个喇叭呢个乐器，就见到佢就攞走啦。 系啊， 见到佢有朵花喺度，咁啊查头揾啦，谂住攞走佢就 惯性咗啦。 系啦， 因为佢嗰个外形啦，佢嗰个包装啦，一望就知噶啦嘛。 系啦， 其实 好啦，点知原来就真系一攞就攞咗个 影子出嚟。 影子出嚟，如果用我哋中国文学嗰个角色咧，就李逵就变咗李鬼啦。 即系话嗰个大喇叭变咗小喇叭咁啊？系咪？ 点解你一定要举呢个例子 因为佢系喇叭嘛。 你乘机听日想放假啫喎。 乜嘢啊？咁系大喇叭系真有分大小嘅。 系。 O K， 咁由大喇叭变咗一支长笛，系咪咁样？ 嗱，佢类似咁样嘅，类似咁样嘅。譬如咧，佢你明明攞住嗰支咧，嗱都要讲一次，因为佢而家系受害者嚟嘅。你明明嗰支系叫做白花油啦，但因为原来白花油都唔一定有问题，因为睇下咩牌子嘅啫。佢叫白花油，但你望真啲唔系。请问你白花油个白系咩白啊？ 白色个白咯。 你肯定？ 肯定。 佢写住一百个白系咪啊？ 唔系。 系咯，但系佢都话佢系白。 少少，你睇类似个白字。 我 觉 得 你话啊，唔系睇类似个白字啊。 佢都系白啦。 哦。 不过变咗一百个白啫嘛。 个白同白都唔同啊，两个音 系唔同。 你睇唔清楚，你睇唔清楚。 系啦。咁你如果系 蓝色纸巾一样咯。 系啦，一模一样。 你听听炉听。 系啦。 听卡。 天蒲啊，咩都有晒啊，天炉啊，咁样咧。佢而家咧多到一个地步咧，原来佢话咧，佢譬如有一个叫做双飞人噶嘛，即系呢个都要又要讲一次出嚟啦。佢话正牌嗰个咧就印咗两个天使， 系 啦，咁而家佢冒牌嗰个咧中间就嗰个天使咧就细粒啲嘅。 佢本来两个天使中间包住个人嘅，而家个中间嗰人咧就用虚线画嘅，即系正牌就实线，虚线嗰个就变咗模咗。 我冇呃你，系啦，睇唔清楚啫。 系啦，咁仲要同你讲嘅话冇啊，呢啲系薄荷水嚟嘅啫嘛，咁样。但系佢而家最惨咧，同之前我哋讲你话天婆嗰啲最大分别咧，就系嗰啲药房佢系特登将佢摆出嚟。在最当眼的地方又不告诉你他不是那个牌子。 我没骗你的，你看错了。 是的，他没骗你。 是你没有仔细看啊。 是的。 我还要赖下去人家那里。 是啊。 其实不是说商品有成九成似都是不得的嘛。 但是你要记一件事，他摆出来买证明他这个货品是真的经验证过是有用的。不过呢就未必是你想买的。 没错啦。没错啦。即是你要的，你真的说喂我用开有感情，我是要白色那朵花的药油。先用得开心嘅，佢话咁你咪要咯，我呢度就有一百朵花，你要唔要啊？你如果你唔中意嘅，你咪换咯。 我咪要白色嘅，我有一百朵花俾你。 你要你要边样啊？咁样。 喂，咁其实会令到一啲咧，譬如我认真啊，老人家佢真系买开 的，一定系搞错， 佢眼又蒙，佢又真系睇唔清楚，就系净认得。 所以你咪睇到好多合约或者咩性。永远最紧要嗰条咧，都系最细微睇唔清楚乜滞嘅。 系啊，知道啊。 同埋咧，因为佢而家多咗一啲话，佢全部咧嗰个样咧系，譬如佢嗰、那个佢嗰个俄罗纳 B 高咁样咧，佢系你有印象中咧，佢系啡黑色四方形， 啡色嘅。 咁然后上面就 金 边，系啦。咁咧佢同你一模一样，嗰、那个布局包装全部。不过唯一分别系咩咧？原来正货呢啊，不如咁样考下你啦。 正货咩样 嗱，唔系佢系嚟自日本㗎嘛。咁、 啊、 你觉得正货呢究竟佢会用中文写呢个俄罗纳 B 高啊，定系佢会用日文写俄库吉兹 mask 高咁样呢？ 我觉得日文咯。 正货、 哦。正货。 嗱、啊、你而家即刻回想一下你曾经喺药房见过 嘅。正货系写中文㗎喎。 你印象中正货系写中文。 你长期用咗我哋讲嘅正字高。 系啦，你估真定假呢？ 是真的是 吧？小尊呢最后答案， 因为我们懂 了 几个字、 啊啊、你说日文的、嗯、原来正货是真的写中文的， 是因为它很多汉字的、 哦、原来我用 原来你用错了、啊、你日俄夜俄都用错了、哎、原来他说没有那个呢就用了 日文字啊， 是啦，仲要咧嗱， 日文中文夹杂啊， 冇错，仲要你要认住 ，cheap 友佢真系， 嗱又再考你啦，咁呢个俄罗纳 B 高个俄字咧， 系 两个选择， 有企人边， 有企人边定系女字边，一个就一个就双天鹅个鹅， 我 女字边，一个就系俄罗斯个鹅， 双天鹅个鹅， 边个？ 企人边， 企人边系正货， 系 阿小尊。 女，因为双天鹅边啊， 你哋每人都买啱咗半卡啊， 系咩？系应该冇噶， 即系佢。 你头先就话有日文个先系正货，但系结果冇咗啊嘛。但系个俄字佢啱咗，原来女字边先啱嘅。 女字边个俄啊？ 嗱，系咪咧？原来你边度分得出先得？ 所以话咧，我同你都中招嘅啲嘢。 系啊， 女字边个俄啊？ 你完全 中伏，可能我买几 系啊，反而你中伏喎、哎。但你又中咗个咧，全中文唔应该有 日 文喎。系啦，结果你系买唔到嘅。 听咗住唔住？ 系啦， 即系话正货系全中文， 全中文 女字边 个俄，女字边个俄。系啦， 你系我唔为呢， 所以大家 要翻屋企望下。 我同你都唔好赌博，知唔知啊？都系输过嚟。 系啊，唔系你 肯定系嘛？ 其实因为点解你会认错咧？好合理啫嘛！你谂下，我哋每个人认嘅时候咧，都系大概话喂咁啊，啡色个盒上面有金条边嘅，咁埋嗰盒嘢一定系佢噶啦。 因为真系 你 买 走噶啦嘛， 同埋买咗几廿年啦嘛，嗰啲包装佢唔会改噶嘛。 系啊， 除非佢改新包装咧，佢会大肆宣传话俾你听佢改包装嘅。 其实呢一个影子嘅做法咧，喺我哋内陆入边咧，好普遍嘅。 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啊！即系嗰啲咁嘅，我哋算唔算叫假货啊？ 其实佢唔叫假货， 佢唔算假货， 佢叫影子货嗱。最大分別是咩咧？呢、這個就法例上面咧，佢話如果百分百無牌嘅，即係譬如你叫做風騷藥油，點知你真係買咗支一模一樣就係叫風騷藥油，但係佢唔係你生產噶嘛，你可以告佢， 係就係假貨啦。 但係如果佢嚟一個風之騷藥油，佢話唔好意思，呢啲只不過你哋包裝好似啫。告 呢啲係技巧啦，知唔知啊？ 係啊， 我早排聽到話，我冇遲。我遲39分鐘，呢啲只可以話係蠢，唔可以話佢唔啱。係 啦， 明唔明啊？ 佢冇講大話， 冇講大話。 係啦，保持八個字， 係 39分鐘啫。係啦，嗱，即係爭少少啦，八個字同39分鐘咧，都係屬於影射嘅啫。 爭一分鐘好多嘢發生。 但係你咁樣佢即係好似呃人咁，你哋當我真係睇唔清楚、聽唔清楚，或者 佢擺明就係想咩啦？ 呢、這個説話咧就唔好亂講，我冇呃你，我表達能力差啫，話俾你。 我覺得 係啦係啦，咁啱撞樣啫，我又講咩事喎？ 我哋講翻啲貨品先，我淨係好關心。 唔係，我 淨係 講緊貨品啊！佢話我咁啱啫嘛，因為記者又訪問到呢幾間影子商嗰個叫做包裝商咧，佢又問翻佢哋嘅，分別問翻嗰啲藥油啊諸如此類咧。他哋全部答案都是话唔系，完全同你讲嗰个牌子系两个包装，我相信肉眼一定睇得出咯。咁点解你哋个 design 咁抄人哋嘅？哦，咁呢个我系委托我朋友去帮我设计，我又唔知佢参考咗乜嘢产品啊？ 无赖啊，真系！ 已经大量生产紧啦，我控制唔到嘛。 系啊，你唔死啊，而家真系。 我想问，咁佢哋有冇将一啲真系原装正版啦吓，摆埋一起卖啊？ 会啦， 会啊。 会呀、 啊，唔系啊，佢而家就系摆开嘅，唔系佢而家系摆开嘅。佢点？但佢衰就衰在咩咧？假所谓影子货摆最多眼处， 系 正货收喺后台。佢话佢试过咧，嗰个记者咧系特登话唔该，我系想要法国有两个飞人出嚟嗰只水。 你知唔知而家买嘢咧，其实有叫 eye line 嘅 product 嘅，即系永远系最想你买嗰啲咧，摆你个眼嗰个辣 嘅， 唔想你买啲摆低啲或者摆高啲嘅， 系。 呢个技巧嚟嘅， 咁但系会唔会摆多眼嘅地方就系影子货？ 而家就系咯， 即系等于你系上级市场，永远系你 eye shot 啊 eye line 望到我， 系啊， 知呢条想 一定系噶， 最想你买 系啦，即系嗱，咁我哋如果合理推论嘅话咧，点解佢要将呢啲影子货啊，企人边嘅鹅字摆前面咧？ 咁我想问， 系咪因为佢嗰度收嘅所谓回佣啊咩会多好多咧？ 系咪佢哋等于譬如当佢30蚊一盎咁 咧，可能会差好多咯， 价又低啲咧。 嗰个电子又系卖30蚊，但系佢个即系嗰个。叫做 成本差好远咯，系噶。 系啊，咁我都有欺骗成分。 嗱而家佢都系嗰句啦，你又落去唔好，因为咧原来咧佢问翻啲正商咧，正厂商啊，佢话因为第一法例冇保障到影子系犯法，佢哋唔能够咧话用海关去告佢，佢话你要告咧净系民事。即系你邓兆尊要自己揞荷包咧去告人啦， 跟住咧， 咁你民事杀常大佬嗰嚿钱 几廿蚊嘢， 系啊，唔系啊，即系话个厂家如果佢要追讨嘅话咧，佢要自己揞钱去打官司咧， 几廿万之后跟住俾翻一寸成一寸你，我哋对唔住啦咁样， 系啦，咁跟住佢又改包装咁啦，点算咧？咁但系而家真系咧，学阿田话斋咧，你话啲公公婆婆啊，甚至乎一般主妇啊、师奶咧，如果你到呢啲药房度咧。千祈唔好大安旨意，得啦，药房买亲一定就系自己识嘅嗰个牌子咧。 Okay. 好嗱，咁啊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大家留意住啦，因为发现可疑物品，下尼北道来回方向介乎雪厂街至到花园道全线封闭，一带非常挤塞吓。 大家要小心，小心啦。即系赚钱都应该要讲良心嘅，我哋都希望唔好系咪都发钱寒啦、啊。敢挑四围问，围两问，打生打死系唔瞓。笑咁我笨，笑咁我笨，丑都有份，丑都有份。你话冇银点样会行运？望结婚，搵到老至有缘分。恨阿珍跟兜覆水去摇运。起个猛，谂起个猛，有骨都要啃，有骨都要啃。佢话冇银揾鬼陪婚姻，木屋后下捐屋捐啊揾嘢当，到处乱爬见嘢就撒眼光光。你咪当我丧，要再每个米缸，咪笑我挂住发钱寒。认老襟，偷呃鬼骗博人笨。个针口水翳干面皮韧，一味靠滚，一味靠滚，冇乜边句真，冇乜边句真，折堕都敢介人冇银。揾嘢当，当住乱爬见嘢就撒眼光光。你咪当我丧，要再每个米缸，咪笑我挂住发钱寒。哦哦哦哦哦哦哦， 个银山虾敢挑四围问，围梁问打生打死系唔瞓，钱银要紧， 钱银要紧， 老虎都要揾， 老虎都要揾， 追忌冇银一架要踎蹲，追忌冇银一架要踎蹲。 许冠英啊，发浅寒。 嗱，咁啊，阿豪仔咧就细路咧都未识得有功课做嘅。 要啦， 有功课做啦。 有啊，都系简单写两笔字都要噶。 咁咪冇暑期功课噶嘛？应该。 暑期功课就我冇检查，我都知 道。哦， 应该冇啩。系 啊， 我唔理佢啦，玩下先啦。 诶、但系阿小尊知噶嘛？你屋企有啲侄仔啊、侄女啊嗰啲咁噶嘛？咁你都睇住佢大噶嘛？唔可以咁噶，阿伯。 我又唔系生嗰、那个。 我撑佢， 唔系即系话都留意到，唔系梗系唔关佢事咧，都留意到佢哋要 做 功课。 请讲，请讲。 系暑假个个都有暑期功课，但系如果你个暑期功课俾嘢整烂咗，啊，你又觉得点睇？ 俾咩嘢整烂先？ 系咯， 系啦，因为咧，即系话说咧，即系呢个暑期功课大家都有啦。咁啊喺大陆都会有嘅，啲细蚊仔都要做暑期功课嘅。咁但系咧，话说呢个细蚊仔咧，屋企咧有只狗喎， 系 系啊，相信你哋啲狗都应该破坏到唔少你哋嘅嘢。 有啊， 有冇啊？ 我以前啊，阿衰仔个花名系碎纸机咯，系啊，真噶。 好啊，好啊，我啲碎木机嚟嘅， 系啊， 真系破坏咗好多。 脚成日都碎木噶，好犀利嘅。 但系都 OK， 即系你哋即系唔会觉得好心痛嘅意思系。 我有咩可以讲？最近我啲猫先犀利啊，专碎嗰条电线，你都唔知 道。 哇！好危险啊！喂。 啊！佢可以避到，你冇理。 你又真系唔知点解。 譬如啲按摩椅点解揿嘅唔着咧？睇下咦，碎咗原来。 碎咗。 因为猫就系啦，原来都原来啲狗仔会碎纸嘅， 会噶，好普遍嘅真系。 我冇嘢，我唔知。 系啊， 嗱就系啦。 即系你中意咬拖鞋一样啫嘛。 系啊。 我点解会中意咬拖鞋？ 你继续啦， 继续啦。啊，原来佢有我试过添。我中意担住啫，我唔中意咬嘅。 就系啊，佢份功课咧，即系嗰本作诶，即系暑期功课咧，就俾个狗仔咧，哇！搲到碎尸啦，完全净包住晒佢烂晒啊！咁啊，佢满心欢喜啊，好嘢，阿爸。我不我唔系唔想做功课，你睇下阿旺财佢整烂晒， 仔嚟做过啦， 咁佢烂晒又点做啊？ 买个本都咩都好啦。 我想问下，系咪我哋以前咁先？一本你一个暑期要做一个暑假做 嘅嘢，系嗰啲咁样，仲要成本啦，烂晒啦。嗱，即系咁，咁佢就满心欢喜咧，因为佢细个啊嘛，满心哎烂晒做唔到啊妈咪咁。结果佢阿妈咧都真系啦，因为要真系特登要买嘅，咁佢就同佢嗰个老师话：老师啊，佢烂晒咁。咁点系咪唔使做啊？咁咁跟住咧，佢就话啦：，唔系啊，你可以咧嚟学校买翻本嘅。 系咯，一定要啦。 小朋友唔系会咁谂噶嘛？佢话点解会新噶？ 点解有人喺度噶？ 晴天霹雳！ 唔系佢咪真要再叫阿旺财？旺财，旺财， 再嚟一次， 又有新嘢咯？ 即系 买 咗几本？ 咪咯， 唉，唔好咁谂啊，小朋友。 暑期功课 系 要做 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七名警员在占领行动期间袭击当时是公民党成员曾建超的案件，上诉庭今日裁定其中两名警员上诉得席，撤销定罪和刑期，另外五名警员定罪上诉就被驳回，刑期分别获减至15个月至18个月不等。七名警员在2017年被裁定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成立，其中一名被告普通袭击罪名亦都成立，全部人判监2年。他们早前提出就定罪和刑期上诉，服刑几个月之后获准保释等候上诉。七名上诉人在案发时分别是总督察、高级督察、警长和警员。有市民发起星期日在上环游行，当日下午由中环遮打花园游行到上环中山纪念公园，抗议上星期日晚警方在上环施放多枚催泪弹、橡胶子弹和海绵弹驱散示威者。位于西环的中联办大厦外围今早已经架设多个巨型水马，水马阵的出入口安装了铁闸，有警员驻守。 上星期日民阵的游行结束之后，大批示威者包围中联办并涂污国徽，警方其后清场。星期六游行发起人钟建平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失败之后，元朗四名居民今日朝早到元朗警署再次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但游行路线有改动。他们说为避免当日造成极大混乱，所以提供第二个方案给警方。其中一名居民林俊说，为了不想星期六游行影响元朗居民和造成混乱，他自发联同三名街坊再次到警署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游行方案会参考天后诞路线，亦都会将之前申请方案的路线稍作更改。游行过程大约45分钟，由元朗西游行至朗屏站出口，不会经大马路和乡村，减少和村民接触的机会。他们又说预计游行人数大约50000人，将会提高纠察数目去到30人，以配合警方维持秩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希望香港的示威活动和平进行，又说总统特朗普早前的讲法是正确，就是美方希望中国做正确的事。蓬佩奥接受彭博电视频道访问的时候，呼吁各方听日在香港的示威活动中避免爆发之前出现过的暴力情况。特朗普日前被问到有关香港的示威活动时说，中国本来可以根据需要阻止这支示威，但国家主席习近平处理得非常负责任。而日前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说密切关注香港形势发展，形容激进分子之前冲击中联办，触碰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绝对不能够容忍。吴谦被问到驻港解放军会否介入香港事务的时候说，驻军法已经有明确规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68点，跌126点，成交金额3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2点，跌3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5.2升2.8。微盟集团4.61跌5.9，盈富基金29.15跌1.5，友邦保险84.25跌3，五谷磨坊2.1升3.2，中国平安95.7系升咗1毫，中国移动67.5跌7.5，汇丰控股64.3跌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95，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6，人民币6.882，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648点，跌107点。港金现价报1322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6.57美元，卖出141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先啊，由于发现可疑物件啦，咁而家咧港岛区咧有啲封路措施噶，咁啊下亚厘北道来回方向介乎雪厂街至到花园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就系下亚厘北道来回方向介乎雪厂街至到花园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较早前咧花园道落山介乎美国领事馆啦，同埋皇后大道中一段咧都曾经系需要封咗路噶，咁而家呢一段嘅花园道咧就重开啊。花园道落山介乎美国领事馆和皇后大道中一段呢就而家重开。咁而家呢就封咗下亚厘北道来回方向介乎雪厂街至到花园道㗎。咁影响到而家红棉路上山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亚北落道同埋荷里活道一带呢都係挤塞㗎。咁揸车朋友留意啦。 另外啦，新田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日米埔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豪苑噶，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咯。近日米埔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豪苑噶。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扫管忽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扫管忽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日明爱一段慢车排到去泽安村，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在虎山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就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50牌方向深圳湾启福道油站行人桥面来回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了酒或者食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和载大型货物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布列翻新咗，仲有闭路电视同对讲机添。 唔单止外表优化咗。好多你哋睇唔到嘅组件都优化咗，令我哋部 lift 更安全、可靠同舒适。 部 lift 超过廿年，唔使换过都好似新嘅一样。 快啲联络注册承办商优化升降机啦！合资格嘅业主仲可以申请政府资助。 Hi, this is Kylie. I'm Anna Lewis. Hi, this is Madonna.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You know, DJ Alex. Sunday 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好啦，而家要讲讲天气先啦，因为呢个天气同我的新闻有关嘅，麻烦你啦吓。 哦，系啊，咁紧要， 好有关系， 系个数字紧要定系个热紧要啊？ 个热， 哦， 系啦，你快啲讲啊！ 32度气温，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嗱，户外工作嘅朋友真系啦，由十点钟到而家啦，你好晒嘅时候咧，适当时候要去休息，要去唞唞， 咁就 饮水啦， 咁就啱啦。既然适当嘅时候要唞唞，咁热咧。啊！两位公公婆婆做住戏扮住先啦。两位公公婆婆咁热天时， 点啊？后生仔 有冇兴趣嚟一个避暑旅游啊？ 平平嘅先， 避暑旅游 免费。 诶，你扮住我老公， 佢扮咗啦，先免费。 阿老嘢，喂，不如去啊，喂，唔好 cut 啦， 系 叫你医病，唔好为宅己医啊，你又系真系连晒谱啊，真系。 诶，系咩？但系你哋呢对夫妇，琴日嗰个居住环境好嘈下喎。 系 长期嘈噶， 系啊，好嘈啊， 声声 声，话推我出马路噶啦。 系啊，但系你又唔够力推佢喎，真系。 咪就系咯。 嗱，你哋都想啊？ 我叫佢食翻啲嘢，佢又唔食。真系搞到我咧心啰啰，你后生仔，我望住你先。 啊！鬼叫你两个买错药咩？又女字边又人字边都买错。 系啊，真系。 所以阿老嘢咪仲夹唔夹声咯？ 冇阴 嗱，咁样咁样咁样，参加我呢一个免费嘅避暑旅行团， 咁正 系啦， 使唔使入会噶？ 嗱，就咁样嘅，唔使嘅，你知啦。 我可以办串定系办 咩啊？有冇饭食噶？ 有。而家你哋呢 度有饭盒啊， 仲 有 免费专车接送。 哇！咦，咁样好 容易俾人误会噶喎，学生打字好惊，有冇 免费专车接送？ 我唔想讲嘢喎， 仲要个 sale， 好容易俾我啲仔女闹我噶。 你又唔会嘅，你细你 嗰度冇墙嘅，放心啦。 我又唔系，都有噶， 咩墙 咩墙墙啊，老公 系啊，有 墙个墙啊， 要翻佢噶， 系啊，都有墙噶。嗱，就咁样嘅，而家呢度咧，你哋就32度气温，我带你哋，我带你哋去嗰个避暑地方。 廿三度气温， 我保证低过而家呢度起码5度， 咁低 可以去到廿零度， 廿八度都可以噶。生仔， 你唔好呃我啊，后生仔。 系啦，我都曾经何时由廿八去到32嗰条腰系啦。咁你唔好话波听廿八腰系有噶， 你去唔去先？免费 廿八度唔去， 我唔去啦。我点知啊？我呢几年都望住个地下，望唔到人。 系啦， 呢个 土楼 由廿八又去到32， 系啦。 我可能去啦， 咁样 配合剧情去啦。 唔系，我再 sell 多你两下先。嗱，你去到咧 又要上旅游车， 上旅游车 我呕嘅喂。 你可以去到赏花。可以去影相， 我都系中意抽香多啲。 抽香你阿老婆隔篱咪有咯，系咪？ 佢抽我唔香， 系啦。 我抄到你香。 你老婆叫抽香，全名咪老抽香咯。咁你仲可以有荷塘，有好多荷花喺度俾你影相嘅。 哇，阿 老爷，真系避暑圣地嚟噶。 你好多年前啊，同我讲过。哇！呢就带我去睇荷花池， 系 去到今天咧，你净系得个池就冇荷花。 因为你以前似荷花，你而家似荷花下边嗰啲泥。 唔系咁讲嘢啊！冇错，你信唔信我休咗你啊？条裤啊， 去唔去啫？两个老人家 咁咪去咯， 系咯，照顾下剧情。 免费啊，唔使钱啊嘛。 佢就俾我定住噶啦， 唔会啊，唔会啊。 有旅游巴又有得食。 咁而家我哋就 又有钱赚，有冇钱收啊？ 钱就冇啦， 系冇钱就你唔同嗰其他嗰啲。 有福喎， 有福， 有袋米啊， 唔系，可以福有由归， 哦，系啊，有由归， 可以福荫后代， 咁晒你， 即系睇楼啦，但我哋去， 冇错啦， 哎呀，老爷你咁闪嘅今日， 睇楼啦，冇错啦， 睇楼啊， 系啦， 我日日睇， 我老啫，我有做记录噶嘛， 但系你嗰啲楼唔系咩楼嚟嘅， 睇咩楼啊， 嗰啲唔系好高嗰啲啦，我估， 嗰啲别墅啊， 即系依家， 即系邓少尊成日住嗰啲别墅， 俾人推冧嗰啲啊， 系啊， 屎咯，咁即系话会。埋咗啊！ 而家睇嗰啲嘅推唔冧嗰啲， 系啦，冇错。带你睇啲推唔冧嘅，佢带你去睇墓园啫嘛，冇嘢嘅。 啊，真系睇生意， 真系睇生意啊！就系 sell 你哋去睇墓地，佢话咧喺呢个咧。 哇，咁我明白啦，香港咧就真系地少人多， 系啦。 咁即系成日都听到政府咧就话啦，哎呀，冇地起骨灰盒，咁你哋就成日都话生人冇地住啊，死人又要排队咁嗰啲啊， 系啊， 哎呀，咁我哋系咪啊？ 咪就 系 咯，仲要有 啲俾你个，你又买完 唔紧要啦，而家可以临时叫开再摆埋你落去噶嘛。 哎呀，唔好咁样啊， 嗰啲咩临时加插啊，唔得噶咁样。咁咧佢就真系话喺内。地咧喺本来咧佢就喺， 你系咪要即系战船翻港语吓？ 我可以，我唔系，我呢啲叫玩外音先。 哦， 系啦，刚才呢位骗徒又将一对武汉嘅夫妻成功呃咗去一个避暑地方度睇墓地啦。而骗徒嘅手法就会呃佢哋呢对夫妇去到墓园嘅时候咧，就会同佢讲啦。阿婆阿婶阿伯 后生仔嚟呢度啦，哇全套白 睇完啦，呢度顺便点解我哋话避暑啊？因为呢度有个墓园，里面啊系大家百年归老安息好地方，呢度保安严密，外人入唔到嚟，你哋个坟啊唔会俾人推冧噶， 好 好安全噶， 80,000蚊，80,000蚊，要唔要？ 买两个。 系80,000蚊，系喎，一 一 个 一 个。 你先，我哋两夫妇嚟噶，你同我更分开佢。 系啊， 嗱，买一个我又有钱，买两个我唔得，你买一送一得唔得？我拗一位啊。 系啊， 老爷，你唔好阻住我。 咁你可以试下，你可以试下一齐啦。 啊，咪一齐咯，咪就 咪一齐撞啦。 嗱，咪 唔好分开前后。 所以啊， 如果咁，我就俾你一个买两个。 我哋走咯，我哋走咯，我哋走啦。 分开撞贵啲冇所谓啦，冷静啲，冷静啲。 但系我睇你老公， 始终你都唔想同我一齐。 唔系，我睇你老公。个样如果分开撞嘅，佢应该撞多好多个地方嘅喎。 你咪想又三又四又五又六啊？你系咪想屎啊？吓， 话明气温低少少，凉啲嘛？ 系咯，凉啲啊嘛，真系。嗱，80,000蚊啦。咁如果你 80,000蚊一个， 80,000蚊一个。如果你唔想，佢仲咁讲，佢话咧，你仲可以安葬完你哋之外咧， 仲可以留翻俾个仔女用喎， 系咪？ 我又唔明佢点样留得到 咧？可以加入去噶嘛？ 我真系大家呢个赖事，你真系诅咒我嗰啲仔女走。 你啲仔女终有一天都要啊去彩虹桥噶嘛？你而家先俾八万，点我口音都转埋嘅？你先俾八万蚊。福有由归啊嘛，福荫后代、啊， 即系我自己啦，就加埋啲仔女咁样， 系首期定系俾晒啊？ 哦，佢话一个就八万蚊就得啦，咁、哦、都平啊， 好似几抵喎、 啊，首付几多咧？ 佢话、啊、由于咧，仲要咁样，佢话呢个新盘嚟嘅。即系呢个墓园咧，你哋第一批， 即系我有得拣位啊！ 唔系呢个，系啦，呢个墓园咧，从未入伙， 我哋内部销售紧， 系啦，你哋系第一批嘅顾客。 我要背生面， 所以点解会咁抵呢个地方咧？就系咁样嘅， 早买早享受。 系啦，而佢最厉害系咩呢？如果你哋两公婆继续介住嗌交，你哋唔想买住嘅话咧， 咪、啊、就系、是、我冇讲话唔买啊！我老公咪喺度讲紧咯， 食餐饭先啦， 就咁样嘅。头先你哋系旅游车嚟噶嘛？ 系啊系啊， 我哋旅游车就停咗喺咧出边个停车场，就距离而家你哋睇紧嘅墓地呢几百楼，几百米嘅。如果你哋想坐翻旅游车，有架电瓶车接你哋上旅游车咧，落订。如果你哋冇帮衬唔落订嘅，自己徒步行翻出去上旅游车， 吓 都有啲良心啦， 都未出到去， 系啊，都有啲良心啊，冇俾你上翻旅游车嘅， 断穿咁行噶，我点样行翻出去？后生仔， 咁、 啊、 你攞翻， 你咁冇人情味，冇人性，冇良心， 你攞翻几百蚊，你攞翻几百蚊嚟做意向费、哎，我就俾你坐翻个电瓶车上翻个旅游巴啦。 阿 李图嘅手法好厉害喎， 咁咧，佢有一仗，我又有一仗。我哋呃佢俾定金，跟住俾只空头支票佢， 收现金噶。 啊，收现金可以 支付佬都得。 咁我冇大现金， 冇系啊。 哦，微盾啦，微盾都得。 唔系我冇呢啲电子科技啊，后生仔。 咁你自己行上去啊。 系啊，所以打雷劈啊你。 哇，但 你咁样对女人噶？ 冇错，各位骗徒嘅手法，而最厉害嘅地方就系你就算真系俾咗两嚿几水佢，然后攞埋八万蚊，最后你都系死无葬身之地。 咩事啊？ 因为呢个墓区系非法嘅。 哦， 冇错，系佢自己真系求其掘个窿 头嚟嘅啫。 系啊，冇错。如果唔系，点会咁平俾你八万蚊啊，大佬啊？ 喂，其实八万蚊，喂，认真啦，我哋翻翻嚟啊，八万蚊都算平咩？ 梗系平啦， 墓地喎、 啊，食墓地喎、啊，你话斋、 啊。小姐，我讲俾你听，而家喺新界咧，新界嘅，别翻嚟先，新界嘅地区咧，好多时有好多山头咧，俾人挖咗一啲栏喺度咧，其实嗰笪地系可能系某人嘅，但系咧，只要你喺嗰度咧整个信箱。你收咗十二年嘅信咧，嗰笪地就系你噶啦， 系咩咁样噶？ 咁 样系啊，所以点解啲人话挖地成咩咧？就系真系仲系一样嘢嘅。 喂，咩先？头先我讲紧大陆啊嘛，要翻大陆噶嘛。 得八万蚊，其实都似都系平噶，原来系。 大陆咁大地方，唔会有笪地八万蚊去作去安葬？我唔知啊，其实我唔知。 嗱，我即刻俾你望一望啊，一个合法嘅深圳嘅一个墓园区。过十八千万、十万、八万、一百六十八万， 唔系嗰个系咩湾嗰度啊嘛，系咪啊？ 系啊， 嗰个梗系唔得啦，嗰个梗系贵啦。 喂，咁点解啊？ 人哋要用啲铲挤个山头嚟 嗱， 嗰个就 单人位，单人位最平。我而家睇紧嗰啲正规系过十八千万、十万、三十二万单人，双人夫妇七十二万，冇折嘅仲贵咗。 点 解会咁样个冇折嘅？喂。一个三十二万，两个其实唔系应该都系六啊零万，因为佢都系双人位要七十二万啫。 因为佢 因为亚嘅地方多啲系咪 啊？唔系佢哋啲楼咧就冇偷工减料，一定俾足面积你嘅。 有冇实用面积同埋？ 但系好奇怪，佢哋内部系唔装修嘅，等你自己装修。 所以咯，总之啊，便宜莫贪啊，墓地呢啲嘢咧，唔好乱咁去睇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好啊，我想将我公司嘅业务拓展至海外，物色多啲环球买家。唔知道你哋可唔可以帮到我呢？ 当然可以啦，我哋有香港贸发局配对服务可以帮到你。 配对服务会做啲乜嘢噶？会唔会好复杂噶？ 唔使担心，我哋嘅一站式服务可以帮你提供优质精准嘅配对成效。我哋会安排预先筛选嘅供应商同优越买家会面，以一对一洽谈形式。协助买家物色小批量以至大批量的各类零件和产品， 你们会帮我事先筛选，那又挺好，不是省下很多时间？ 不止啊，我们还有本地及亚洲市场系列，吸引本地和亚洲各大品牌的企业在大型研讨会上面分享采购要求，然后在研讨会之后即场进行商贸促配，受到很多买家和供应商欢迎的。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啊，好啦，翻嚟啦，翻嚟俾翻个音乐大啲先得噶。冇气势，你明唔明啊？ 你头先唔系仲系同老嘢同埋 啊？系个老嘢啲痰喺晒到个喉咙度，你知唔知啊？佢咔杀出嚟啊！ 我系前头望住你隔篱嗰个先见到啲痰嘅，知唔知啊？ 好啦，喂，嗱，翻嚟啦。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咧就已经开始咧，即系接埋咧，啊，即系接住啊， 接埋啱噶啦，得噶啦，知道噶啦，系啊，明噶啦。 接住咧讲个古时， 系 古时咧嗰啲叫做清流女子， 系啦，我熟啊，讲啊， 咪清流女子古。古时嗰啲系啦，咁样点样去即系吓避孕系咪？ 咁啊，呢个你唔熟啦系嘛？ 系啦，避孕嘅方法佢应该都熟嘅。 琴操姑娘我都系讲。 咁咧，跟住咧就点样避孕嘅方法？点样有啲咧嗰啲阿妈妈咧吓，阿妈妈生嗰啲咧就要嗰啲啊，佢嗰啲叫做啊女子咧，清流女子咧就唔可以有 B B 噶嘛，咁样。咁好啦，嗱，我今日咧就讲埋咧最后一种，究竟咧点样可以用一个天然又环保嘅方法去避孕？ 好食薄荷，劲食薄荷， 系啦，成日相传就薄荷 外敷， 系啦， 系啦， 旧以前边有咁多薄荷，得薄荷叶咁嘢， 薄荷咯，薄荷叶咯， 咬住咬住， 薄荷叶做衫啊，系啦，食荷叶饭啊， 薄荷内裤，哇，咁啊好清凉啊， 可唔可以系咯？我话荷叶饭都唔得，顶住先， 系咯，薄荷叶先得， 块荷叶薄啲。 喂，真系啊，环保嘅，天然嘅，真系啊，嗱，而家即系而家。 咪话用咩咯？肠衣啊嘛，西方嘅时候 系啦。 哦，我以为你讲古代中国添。 古代中国 都用都适用肠衣啦。我叻我都 咩叫肠衣啊？ 即系嗰啲真系嗰啲动物嗰啲肠咧，佢有阵衣啊，好似我哋食香肠嗰啲咧。 真系咁厉害？ 真系啊！ 古时啊， 古时啊， 啊，好有智慧其实古人都。 我相信佢都系直接用个比喻嘅啫，香肠嗰阵衣就可以包住佢，咁所以就系咯。 啊，咪即系咪又？ 咪即系等于 condom 咯， 啫嘛。 系啊， 用圣牌 condom 噶嘛， 就系类似啊。 系啦，嗱，古时咧，即系有冇安全套咧？其实真系有嘅。咁啊，你觉得佢用啲咩动物嘅肠衣？嚟做咧， 讲咗啦，羊咯， 羊 有嗰啲系去兰桂坊先用嘅啫， 系咩？比较容易啊嘛， 真系唔系冇错，有羊嘅，仲有一样 猪咯， 卖 猪一定会， 猪唔会， 我嚟卖噶嘛， 肠咧比较挛同埋转圈啊， 就 好难做到呢样， 我真系唔知喎，牛咯， 嗰个医学上嘢 都唔系牛， 哦鱼， 哎啱啦， 鱼肠 系， 唔系鱼肠。鱼标， 鱼标，哦，即系花胶啊 ，exactly 啊， 佢攞个花胶嚟做病套， 咁 好贵， 咁我哋仲有咩用啊？个花胶咁厚， 你先， 我想话咁贵啊，点买啊？ 但系古时人唔知嗰个花胶贵噶嘛？ 系咩？古时候唔卖花胶嘅咩？ 用完啊，哎呀，小翠拎出去整翻俾客官食。 我未睇鬼啊，唔可以咁。 佢用完嘅意思系咩啫？ 即洗干净啊， 系啦，洗干净之后，系啦， 洗得干净啊， 吹气球啊嘛，平时都系咁用嘅啫，冇嘢 嘅。真系嘅，嗱，咁佢有咩动物咧？咁系话西方咧，同埋古代中国咧，即系古代西方咧，都会一样嘅，用动物嘅肠衣，系啦，咁都俾人谂到啊，即系仲有一个好听嘅别名， 叫做 嗱，叫做荷兰小母。 有关荷兰咩事咧？ 佢又冇开支票啊？ 有嗱， 佢冇开支票啊？冇啊嘛？ 好有趣嘅。 做咩要用荷兰啊？ 唔系，我都话西方啊，古代都有西方噶嘛。咁同埋 咩叫古代都有西方？西方都有古代啊嘛？ 系啊，即系西方古代、古代中国都有。 荷兰自己头就特别威啲啊？ 点解叫荷兰咧？ 系荷兰小帽，唔知啊个 小帽边个帽啊？ 小帽啊，帽啊，顶帽 啊，顶帽啊， 荷兰小帽系啦。 莫非原来我哋听嗰个童话古仔《小红帽》系讲紧呢啲嘢 啦？ 系噶， 小红帽最尾又入咗。条狼嗰个肠里边嘅， 哇！你睇到咁深入， 系咁噶嘛？咁原来小红帽食咗，你谂一个寓意。 咁你话摆入个胃度，点解要摆到 小红帽入咗条狼嘅肠嗰度？ 哦，就小红帽啦， 咁解嘅。 咁古代中国咧，又用咩嘅动物咧？佢就系用真系用。 中国有冇第二个名字啊？有冇叫做北京小红帽啊？ 冇啊，佢中国咧就系用动物啊，一样动物，比如用绵羊嘅肠衣，跟住咧有啲嘢就用鱼标嘅，系啦，真系啦。咁我哋 声噶喎。 佢應該處理過洗乾淨曬乾咗啦，但曬乾咗咁點用咧又係啦。咁嗱講咗咁多古人咧，呢啲叫做避孕方法，其實我之前嗰啲禮拜咧都講咗好幾個嘅。其實只係啊，佢嘅其中古人嘅避孕方法嘅1%咁多咋，因為咧喺 99%係唔避孕 嘅。唔係啊，因為咧佢哋咧喺大陸咧有一間咧避孕博物館咧，放咗成600多件呢個叫做避孕工具㗎。咁所以咧就雖然咧冇話出書，即係佢話野史冇乜點講。但系佢话好多系相传呢个方法咧，咁睇下大家敢唔敢试下呢啲避孕方法啦。嗱，讲完呢个避孕啦，系啦，真系啊。咁当然都系讲古时咯。 我听到一个名字叫雷将军，但系我唔知系咩用。 雷将军系打牛仔裤啊，系咯系咯。咁咧嗱，讲完避孕啦，咁讲下咧，咁古人点样先知道自己有咗咧？ 点样知道自己有咗？ 系啦， 呕心食环 会，因为通常咧三宫六院咧。即係你啲皇上唔得閒坐喺度，不停食，有時食個肚一大咗，覺得自己有咗。 係咯，一係就嗰陣時有冇公廁啊？有公廁咁啊，通常喺公廁去完就，就生咗咯咁樣。 喂，咁你都經歷過大肚㗎嘛？ 嗰塊布，咦，仲未有色嘅？ 咩啊？你見啲妹妹成日睇報紙，喂，個公廁度就生咗，佢都唔知㗎，真係。 哦，咁嗰啲真係無知啊嘛，先唔係唔知，佢係唔知，係啊，佢唔知，佢係無知。咁唔係，咁你都要懷孕嘅過程㗎嘛？ 有起脈，有起脈。 我而家就係講緊點樣先知佢有咗。咁都有 害起， 跟住啦， 害起呕。 嗱，头先阿少尊讲咗嘢啦，佢话咦，望下块布，好耐 冇嚟， 放块布点解都冇色嘅咧？ 黄色冇红色嘅， 系啦， 颜色唔使咁形容仔细嘅。总之就系害起啦。 啊，系啦，咁咧真系古时我哋真系会揾大夫噶嘛，系咪先？咁啊会把把脉咁样，咁啊因为咧都真系嘅，佢首先都系会觉得啊，点解我冇月事嚟嘅咁？咁又觉得自己系咪有病？咁跟住咧就揾大夫，啊大夫一把把脉，哦恭喜。夫人啊，咁样噶嘛？咁你觉得嗰啲脉搏系会点样？ 但我把过一个人 系点噶？ 我自问就把唔到啦，即系把到一个脉搏嘅啫。 你嗰啲叫把鬼啫。 你点解啲大夫真系把到两个脉搏出嚟咁厉害咧？ 系啦，嗱，因为 两个啊， 系梗系 咁啊，先讲咗起脉噶嘛。 我以为佢起脉系咪嗰个脉？ 周星驰嗰啲啊， 定啦，得嗰啲系咪咁啊？ 系，原来咧佢话真系咧一个普通嘅人咧，即系普通嘅女人啦，同埋一个有起即系有咗 B B 嘅脉搏咧，系真系好唔同嘅。咁佢话嗰个脉搏咧摆落去咧，佢话咧嗰个脉搏咧好似有粒弹珠咧喺个盘上面，但系好形容得好啊，可以咁样走来走去，滑来滑去咧。 滑脉所以叫做 系啦，系啦，又叫滑脉。 滑 脉啊，系啦，脉搏啊嘛，咁就系叫起脉咯，即系佢话打出嚟就系好似，咦，佢有粒珠。 鞋脉嘅咧，佢唔滑又鞋咁样， 嗰啲系食滞咗啫。 唔系，即系如果你佢咁样滑嚟滑去， 窒住嗰啲啊嘛，系啦。佢话咧打出嚟个脉搏咧就系好似一粒胶珠，呢一粒弹珠咧就喺个盘度滑嚟滑去，嗰个咧就系一个起脉，佢好准嘅。 所以如果你想生仔嘅，你打多啲弹珠机。冲起啊！ 系喎， 去日本嗰啲拍清歌嗰度一打，咁样系咪咁样？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好基本嘅啦，就系话嗰个妇女咧，嗰个口味会转啦，即系会中意即系可能食呢啲平时唔食嘅嘢，咁样佢嚟去认证咧，嗰个妇人系咪有咗咯？因为唔系个个有机会请到大夫噶嘛，系啦。但系嗱，除咗我哋古代中国以把脉啊呢啲咁正常嘅方法，但系其实西方嘅古代咧。好奇怪喎，佢有啲驗孕嘅方法。 哇，真係要留待下回分解喎。係 啦，下星期又係小豬嘅。 但下個禮拜我放假冇得聽添。 哎呀，咁咪要上我重温啦。 首私人住宅施工量有1700个單位，按年急挫81%，按季亦都下跌26%，創近兩年以來單季新低。上季落成量4800个，按季顯著反彈近4倍，但按年下跌4%。总结上半年施工量4000个，落成量5800个，按年分别下跌近73%同埋近7%。去到6月底，未来3至4年嘅一手楼潜在供应有93000个单位，连续5个季度维持同一水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百合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 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65点，跌129点，成交金额3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2点，跌3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5蚊，升2.6；盈富基金29.15，跌1.5；微盟集团4.53，跌6.7；友邦保险84.25，跌3；五谷磨坊2.1，升3.2；中国平安95.65，升5仙；中国移动67.5，跌7.5；汇丰控股64.25，跌4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5，英镑9.728，瑞士法郎7.891，澳元5.428，加元5.94，新西兰元5.202，欧元8.7138。每百日元对港元7.1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26。日经平均指数报11646点，跌110点。港金现价报1322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6.39美元，卖出141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因为发现可疑物件咧，需要封路咧，就已经系重开啊，包括系花园道落山啦，介乎美国领事馆至到皇后大道中嘅一段啦，封路重开，同埋下亚利北道来回方向，介乎雪状街至到花园道一段咧，都系全线解封，咁而家只系一带咧比较车多少少啫。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埔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埔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慢车去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座椅是职业司机最贴身的伙伴，开车之前记得调校好，坐得舒服之余又可以减少劳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星期一女主人咪咪继续介绍职场爱心便当， 星期二分别有职场陷阱师傅仔提醒你避开工作危机， 素食主义尹嘉慧亦都会为你找来最健康的素食餐单， 星期三专业化妆设计顾问 Queenie 帮你扮靓每日精神上班， 星期四精神健康急救导师 Circle 教你放松心情， 星期五职场后花园花艺师安安为你带来最美植物系，一起拥抱大自然， 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同声同气伸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孩子太依赖， 如果太过依赖爸爸妈妈，咁小朋友你就冇办法可以好好成长噶啦。诶，你有冇学好独立啊？ 通常着衫都会搵妈咪帮手啦，食饭都唔想自己食，想继续有人喂我食。 觉得有人帮手可以好快做到啲嘢，唔使自己烦，好舒服。 成日咧都会听到父母投诉自己嘅仔女咧太过依赖人啦，但系你有冇谂过咧，系我哋照顾得佢太好咧？嗱，谂一谂啊，如果有啲人啊，乜嘢都帮你做晒，又快又靓，咁你就梗系唔使自己做啦。但系咁样咧，其实系剥削咗咧子女学习照顾自己嘅机会噶，最终啊可能会令到佢乜嘢都唔识噶。 其实有好多嘢我都想试下自己做，不过有时做得唔系咁好，例如鞋带好似唔系好识绑。不过爹哋妈咪买魔术贴嘅鞋俾我就算数，我都好想自己试下噶。 如果小朋友自己做得到嘅事咧，父母应该多啲俾机会佢做。唔识做嘅事情咧就慢慢教。佢哋仲未有信心做嘅事情咧，我哋应该陪佢做。咁就能够咧训练小朋友咧自己照顾自己，提升自理能力噶啦。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心心理。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丰收快活人。 好啦，最尾一个中风出发会人啦，点唱点唱点唱。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同埋 fax 数码23396453咧，都欢迎大家噶。 系啊，当我哋树窿啦，有咩要掠出嚟讲嘅吓，又起码小专喺度啦吓。 点解又我喺度？ 高兴啊，小专 可以同佢哋吓辅导下嘛。 原来可以咁样引小专出嚟咁样玩呢角色，我哋下次下礼拜你翻嚟咧，我哋都要咁样同你玩。 冇问题啊， 你制止住我噃，我惊过晒界。 系啊，我都觉得系要制止佢啊，我觉得就 系。 系啊， 我觉得好好喎、啊。 唔系佢可以喺个剧本里面玩嘅， 系 咯、啊。我惊佢拍咗动作场面出嚟。 最中意咧撑都好远嘅， 系咪啊？我又最中意拉翻啲人翻嚟。 系啊。 Okay, 好 啦，嗱，阿 Macy 啊，都第一时间先关心咗小尊先啊。Macy Wong咧，佢就话：丰收三位好，小尊，你心情好翻啲未啊？希望咧点一啲快乐嘅歌俾大家咁样。 我有个卡蚊风啊，佢话咧三位早啊，想点唱阿张卫健身体健康咧，俾我家入边咧七月八月生日嘅成员，佢话分别。系我阿爸啦 ，Richard， 我个妹啊 ，Cici 啦，同埋我个女啊 ，Vicky， 仲有佢侄仔啊 ，Jaden， 系嘛？大家都身体健康咧，开心咁每一日，多谢晒三位。 嗯，好啦，呢度咧有 Kiki， Kiki Cat 啦，佢话喂，想点唱啊？听日七月二十七号系啊 ，Eason 生日啦，佢预祝佢年尾 concert good show， 佢话中粉买到正咖啡咁样。 哦，正喎、啊，正喎、啊，正喎、啊。 唔系，佢系希望咋，都系。 我系希望啫， 系咯。 因为如果唔系大件事，好似你咁样。 系 啊，又揾啲 yellow cow 翻嚟，真系。 好。 系啦，咁呢度咧就系阿 Ling Ling Con 佢就话豪仔甜甜孙猪你哋好啊！哎呀，细个觉得咧生日讲世界和平呢啲愿望咧系好遥远嘅事，但佢觉得咧呢两个月咧真系香港好需要，好需要和平啊！点唱俾高质素嘅香港人听？香港加油！又真系，我想话以前如果你生日咧，你讲呢啲咧，哎，祝愿世界和平咧，唉、哎，乜傻啦？因为你日日都好和平啊，你好少即系等于后生仔唔会讲身体健康噶，但系而家你。开始就会讲啦，系啊咁啊，真系希望大家和和平平啊吓。 系我有个 Ryan Leung， 佢话咧风骚快乐主持人好啦，今个月廿话咧风骚快乐主持人好啦，今个月廿七号咧系我阿勤啊生日，同我迷个小朋友阿荣聪 B B 咧满六个月嘅大日子，好开心咧，今年多咗个小朋友陪我过生日咯，咁啊感谢我老婆啊阿晓丹咧一直以来嘅照顾同支持，我好好珍惜你哋嘅，希望主持人赐我哋有个美满嘅幸福噶，咁啊多谢到你读出点唱添嘅。 好，唔客气。好啦，呢度咧就话啦，靓甜甜，型之好，靓少尊系啦，哇， 多谢， 已经最靓正啊！佢话咧，我系平洲包包啊，佢话咧想点唱俾佢妈妈做 N 听，佢话咧30号咧就系佢嘅正日生日啦，妈妈咧会同妈妈嘅同事咧会同佢一齐食生日嘅午餐。生日嘅午餐，佢话代妈妈咧讲声多谢先，同埋咧希望啦，阿独哥豪同埋风骚两宝，佢话可唔可以合唱一首生日歌俾佢妈妈，祝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工作顺利啊！ 工作你福寿与天齐， 庆贺你生辰快乐， 嘿！ 时时都有今日， 岁 岁都有今朝， 都 撑起你。恭喜妈妈！ 到到唱唱唱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唱唱唱 ，bling。我系一个 歌星， 佢咧佢 真係喺度歌聲。佢當我哋播歌嘅時候咧，佢係自己會笠住個 headphone 啊，好似阿星咁樣唱歌。 冇辦法，因為阿播歌豪播親啲歌我都識 咁咪 就 係 咯。所以我哋呢啲咩啊？我哋呢啲組合嚟㗎，係 啊，真係啊！佢真係好投入咁自己喺度唱歌喎。你屋企有冇 K 房其實？ 冇。 有冇人同你唱 K 啊？ 冇， 沖涼房咪就係 K 房。 其實我只係翻到嚟先會唱，屋企我唔會唱歌。 真係啊！哎呀，咁你叫你啲水電煤同你一齊去唱 K， 唔好淨係去按摩先得噶。 唔係啊，因為佢哋講嘢，我當佢哋唱歌嘛，你知唔知？ 所以就佢哋唱歌啦。 跟住佢心裡面有好多首彈出嚟啦，今日要唱呢四歌啦。好 ，OK， 好，繼續。 好，呢度咧有一個咧就係阿Iris 啊，佢話想點唱俾咧而家心力交瘁、心痛流淚嘅人聽。香港而家咁样咧，事情真系好唔开心啦。咁所以总之佢就最后希望咧就系翻翻去以前香港咧嘅美好时光嗰度。佢话希望大家个心情咧唔好又打好似穿个窿咁样啦。呢个比喻都系好形象啊，即系好似真系穿住个窿。系啊，咁啊，无论大家点样咧，都好想个窿咧就快啲收翻埋嘅。喂，地球已经顶穿咗个窿啦，仲要当年咧可以有笑声救地球，大气顶穿咗个窿，咁样你就有笑声拍板， 用笑声拍板算咯。 系啦，可唔可以而家都有人救一救啊？可唔可以笑声救多次地球啊？真系唔该。 系，我哋个叶儿啦，佢话三位早晨，星期六咧系佢生日，今年嘅生日愿望咧都系同妈咪咧身体健康啦，同埋最好咧香港有啲快啲嘅平稳啊安静感。系以下嘅 Lisa Low 同埋 Timing 都一样系咁讲，所以咧佢想点到曾路德嘅咧，给所有嘅香港人建议。世界和平有爱咁样， 好啦，呢度咧阿 Johnny 咧就话啦，我想点唱任何一首歌都好，点俾咧我哋嘅台阿李君雅小姐啊，多谢佢讲出咗我哋嘅心声， 哇！我今日已经即系呢个真系要讲一笔啦，即系因为今次呢个运动咧，好多传媒记者咧，其实都俾大家咧就知道咗佢哋嗰种勇敢啦，同埋佢哋嘅风骨啦，所以首先系好多行家都好值得赞嘅，咁特别系因为我哋。梗系要自己赚花卖花香咧，咁我哋闭台啊，李君啊，系记者咧，佢琴日咧，我见到咧出咗好多唔同关于佢嗰啲叫做图集啊，有人画咗佢幅油画之类咧，就话有一种型叫做李君啊咁样，咁跟住我仲即刻话，唉，你可以改得食字食得靓啲噶嘛，应该话有一种优雅叫李君啊咁样，好快地咧。再硬啲咧 ，WhatsApp 嗰啲 sticker 出曬嚟，係啊，我依家可以 send 俾你，全部都係嗰啲咧，將佢嗰啲金句啊，即係譬如話，你琴晚瞓唔瞓得著啊？你琴晚去咗邊度啊？講人話咧，就變曬嗰啲咧。 嗱，唔好 send 俾老婆，因為老婆全部都可以套曬。我一睇完佢之後咧，我話：咦，啲老婆同情侶 要 講得啱。 我都係咁樣講，我就喂，其實你 訂個俾你啊。 係啊，你唔中意咩嘅話咧，你攞嚟做呢個咧。 俾我。 係啦，即係你諗下嗱，你老婆啲水電會同你講，可唔可以唔好咁？咁啊，系啦，其中佢啦， 换翻佢边个咧？ 系啦，咁你同佢讲话交代啊，系啦，你成晚去咗边？邵尊， 我一定回佢一个，我冇睇表， 系啦，冇错，我冇睇表。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啊？ 系啦，咪头先讲咗啦，邵尊， 你 瞓得着咩？ 你唔好谂住讲呢句会恐吓到我。 系啦，你吓唔到啊 ？OK 喎，呢个真系，你今朝先知啊？吓，我生日啊，你今朝先知啊？咁啊，又 似你， 好好啊，真系，所以咪都多谢好多市民咧，总之喺呢一轮里边就支持好多前线嘅新闻工作者啦，真系要俾个赞咁多位嘅朋友嘅吓。 我不嬲都知咧，新闻工作者咧词锋系好尖利嘅，所以我哋成艺人咧，其实咧好辛苦应对佢哋咧。而家高官一应对你睇啦，即刻呆晒。 系啊，我想话你哋艺员应对得仲好啲添， 系咪啊？ 真系讲真， 因为有阵时讲开少咧，佢系将少写出嚟， 系 啊，所以搞到好多人都唔敢讲少入边。 傻猪嚟嘅啫。好啦，呢度有个 Bobo Lee 佢就话啦，多谢三位主持读出啊。佢话咧，特别系曾志豪啊，尤其要多谢你啊。点解？佢话早两日咧，你哋讲工厂妹啊，你哋就读出咗，系啊，嗰日阿善兵翻嚟，我哋就讲咗旧时工厂嗰啲风光咧。佢话你嗰日读咗我哋咧做工厂嘅经历咧，喺呢度咧亦都好想嗰阵时你都帮我点咗只歌啦，系啊，嗰阵时帮你点咗啦，就系呢个每当变幻时啊，因为佢觉得咧而家真系都好似啊，佢话咧净系希望咧香港可以越变系咩啊，越变越好咯，系啊，呢个就 系 阿 Bobo Lee 嘅点，阿 Bobo Lee 嘅点唱嚟嘅。 Carmen Mark 佢话 Hello 风骚三位主持人好啦，我想点唱咧个好朋友阿 Pauline 咧，补足佢昨日咧25号嘅生日快乐。另外咧听日佢个女啊阿 Charlie 咧要去澳洲悉尼嗰度读大学啦，咁要3年之后先见到你哋咯。你妈咪啊、爹哋啦，同埋所有嘅 Auntie Uncle 咧都会挂住你嘅，俾心机读书啦。 OK， 好啦，呢度啊 Campfire Tray 啦就话啦，喂。 话你听啊，我个孙仔啊，听日出世啦。佢话佢都好紧张啊，系啊。咁啊，可唔可以播翻首 B B 出世嘅歌？可唔可以 ？B B 出世嘅歌，小尊，小尊， 我边识啊？我冇呢个经验。 B B 出世， 你乖乖长大咯。 我会俾只卖身计你听咯。 哦， 唔系、啊、，B B 出世，梗系应该唱咩啦？平安夜系咪啊？佢嗰个系诶廿四号咪啱咯，系咪啊？圣诞节廿五号嘛，啱晒啊！呢、這个可以点唱呢啲歌啊？真系啊！ 谢晒。 咁啊，既然大家都好想有啲打气啊、开心嘅歌咧，咁我哋都尽量满足大家啦。咪真系呢个时候最紧要咩啊？总有爱啊嘛！1-8-7-2-3-8-8 有咩点唱？欢迎可以打嚟。有啲咩打气歌想听嘅，都欢迎你话俾我哋听。因为少尊都会唱噶。 千般不顾暖喉，从未关心的说话，深深感激一切，我一生记心中。在急风扑面而来，迷失中找到你。我的心不需惊怕，有你伴我身边。时光总飞逝，未能停留，容许多给你爱，以歌声感激至深好友，我愿为你高歌。有天可相聚，未曾遗忘，人海中得到你，如天边中的海角与你。成我一生的锻炼，不懂哭泣冲刺，有欢呼有歌声，让心窝炽热未来，人生中总有爱，以双手驱走黑暗，有愿望有星光。用许多给你爱，以歌声感激至深好友，我愿为你高歌。有天可相聚，未曾遗忘，人海中得到你，与天边中的海角与你快乐地再高歌。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 show 快活人。 好，繼續繼續啦嚇，呢度咧亦都有一個 Yin Yan Lam 咧，佢就話咯，我要點唱俾高齡媽媽聽，祝福佢身體健康，吞煙暢順。 嗯， 仲要點唱俾全香港市民聽，希望佢哋身心健康，平安吉祥，祝福香港咧早日翻返東方之珠嘅美譽，人心惶惶嘅驚嚇咧早日可以消失啊 ！Yin Yan Lam 嘅點唱？ 好，就個 Haley 啦 ，Charles 啦，佢話 ：Hi， 甜甜、豪仔、小豬，大家好啊！呢個星期日咧，我係我媽咪生日，祝佢身體健康啦，生活愉快。我身處多倫多咧，唔能夠同佢食飯啦，希望佢同阿哥一家食得開心啲。原本安排咧正日食飯嘅，由於阿哥咧家住元朗啊，恐防星期日咧有光復元朗行動嘅影響咧，所以應該要改期慶祝啦。無論如何啦，祝佢哋開心、健康、安全咁度過啦。 嗯 ，OK 啊，媽媽聽就話啦。7月24日咧，系佢妈妈谭师奶李妙珍美女生日，咁咧就希望咧佢日日可以开开心心。我知道佢好坚强啊，但系咧都需要学习放手噶，唔好为咗爸爸嘅事咧再咁苦恼同埋辛苦啦。只系希望咧你可以幸福快乐咁生活，咁啊妈妈我爱你。 系啦，二玲咧就话啦，我要保咗我细妹。琴日咧就7月25日咧就生日快乐嘅，希望佢身体健康啦，亦都祝自己咧就系8月2日咧生日快乐，亦都希望每个礼拜六日咧都系开开心心咁样过噶。 系啦，我有个 Mandy 风，佢话三位主持人好啊，好耐冇点唱啦，今日咧想点唱俾我哋而家居住喺嘅香港嘅人听，希望唔好再乱落去啦，因为每次经过咧连龙桥咧都好想喊。 系好多人都好有感触嘅，见到就 系啊。OK， 咁我呢个 Fiona 咧就话啦，咁啊希望咧想点唱明天。会更好，会更好。佢话跟代表咧，即系真香港人啦，俾香港人啦，要香港人加油啦，唔好自己打自己人啦，真系咧，希望可以和平共处就好啦。 即系阴公海有阵时咧，你能唔能够想象有一日我哋嘅愿望竟然系话唔好自己人打自己人？我宁愿咧，以后我哋嗰啲愿望都系继续肤浅咧，即系嗰啲咩财色兼收啊，家肥屋润咧，唔系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讲翻呢一种愿望咧，就美好啊。 系 阴公啫。好啦，呢度有个秀丽咧，佢就话啦，728咧就阿女啊，琪琪2岁嘅生日，佢想点唱咧林忆莲嘅至少还有你。原本咧只系谂住咧打算祝福阿女嘅啫，但系而家咧希望祝福大家，希望大家都平安。咁我借个位啦，因为7月28咧就系我爸剑侠嘅生日啊。咁因为嗰日咧我就唔翻工啦嘛，唔系我仲翻，我礼拜都仲翻。咁我当提早祝咗先啦，系啊，生日快乐！ 好啊，预祝剑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啦， 系啦，系。 好，我哋个 Smith Wong 佢话咧，想点唱许冠英嘅 Boss 俾香港嘅 Boss 听，同埋咧 Boss 点唱噶呢只？ 点俾香港人听？希望我哋香港人加油嘛！ 点唱噶？点唱噶 ？Boss， 跟住咧讲咩噶？都重点，你哋两个全部嗲嗲嗲嗲嗲咗佢， 抄翻咗个音乐咯。 佢点得 Boss 一定有啲意思噶嘛？你话唔系激死真系真系。 哦，咁当然啦， 筷子姊妹花真系。跟住我个班主冲出嚟噶，搞咩啊？你两个净喺度嗲嗲嗲嗲嗲。 我哋一定系叉羹啊！啲咪筷子啊，叉又羹 啊，真系 OK。好，呢度有个齐天大啊。佢话简单啲，祝香港平安，香港人平安，香港人加油。 哦，系啊，都有好多听众都想有呢啲嘅点唱啊，譬如超话 call 就话啦，希望咧香港咧少啲怨气啦。咁啊 ，wing xin chat 啦就话啦，你哋好啊，其实冇咩歌想点唱，只系希望咧，星期六咧冇乜大事发生啦，希望大家咧每日都可以平平安过住日子，希望香港咧可以快啲变翻以前咁，个个都快快乐乐嘅。 系啊， 我呢度 Arsino New Man 听话呢个名好型啊。 系 近月咧明白咩叫做。是非调转都要忠于本心。 嗯， 想点唱咧？安徒生嘅错和 系安徒生的错，安徒生的错。好，呢度有一个阿 Rex Wong 咧，佢就话啦：今日我 friend 嘅正日生日，祝佢生日快乐，日日都好开心，越嚟就越靓女。豪仔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啊？不如我同少尊一齐唱嗰首咧，同靓女有关嘅歌啊！嗱，睇下我哋系咪谂咗同一只啊？一二三， 全香港靓女多。 喂 我话阿 Rex Wong 佢个靓女多，好靓啊！点解我哋唱到咁老啊？真系，我以为我哋起码都会唱。 Pretty woma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吓你吓亲我啊！呢啲歌系我屋企禁歌嚟嘅， 系咩 ？Pretty woman 呢啲唔唱得咁啊？ 即系我俾你望靓女好难啊！知唔知啊？ 有佢咁 唔系，佢全香港靓女都有几个喺屋企，都唔得系嘛？都赞下阿家姐或阿妹啊，或者系老婆。 和气生啊，菜又系要听12点半新闻啦，之后再听大家风骚快活人电话。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星期一，女主人咪咪继续介绍职场爱心便当。 星期二，分别有职场陷阱师傅仔提醒你避开工作危机。 素食主义尹家慧亦都会为你揾嚟最健康嘅素食餐单。 星期三，专业化妆设计顾问 Queenie 帮你扮靓，每日精神上班。 星期四，精神健康级嘅导师 Circle 教你放松心情。 星期五，职场后花园，花艺师安安为你带嚟最美植物系，一齐拥抱大自然。 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为鼓励各部门提升服务质素，政府举办2019年公务员优质服务奖励计划，其中嘅最佳公众形象奖会由市民、立法会议员同区议员一齐选出。政府委托嘅研究顾问会喺4月30号至7月抽样做电话调查，了解大家意见。想知多啲，可以打2231-3882或浏览优质公共服务网站 www.serviceexcellence.gov.hk。 政府于1995年8月通过香港法例第487章《残疾歧视条例》，任何人如果相信佢关于通道或者设施提供方面遭到歧视，可以向平机会投诉或者向法庭提出诉讼。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Made in Hong Kong， 香港有你。星期二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风骚快活人最尾半个钟头噶啦吓，呢个点唱环节咧，1872388，1872388啊，有啲咩都可以打嚟同我哋讲噶吓。 系啊，欢迎大家可以网上留言啦 ，fax 号码23396453都得嘅。32度气温，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呢度咧都有两个都会系有啲伤感嘅，一个就阿 Jeff 咧，佢就话啦，我妈妈咧今日就入土为安啦，好挂住佢。咁啊 ，Candy 咧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好啊，咁咧妈妈咧就93岁啦，近呢几日咧身体唔舒服，入咗医院，医生话咧佢有心脏衰竭嘅现象啊。不过今日咧可能都可以俾到佢出院嘅，希望咧佢能够安然度过啦。咁啊，每日咧就要佢就过得开心咁样。 我就个 Cadera Choi， 佢话想点明天会更好俾所有香港人听，叫佢哋加油。另外 ，Sin Ling 咧就话咧想点唱 You Are Not Alone， 俾每一位呢两个月咧曾经参加过游行嘅人士咁话。 OK， 好啦，呢度咧又阿毛毛号啊，佢话咧想点唱咧俾咧即系星期一嗰晚咧嘅受伤嘅货车司机听，咁希望佢快啲好翻啦，亦都希望咧香港可以快啲和平翻啦，咁样系啦。另外咧，军修呢咧就话你哋好啦，啊嘅话我哋系日日都听你做节目噶，佢话咧少尊好中意你呀，佢话咧想点唱俾全港嘅市民听，个个都身体健康平安。佢话咧佢本身都住元朗区嘅，呢、个星期六咧佢真系唔希望太多人入嚟元朗，因为元朗啲街道咧其实好窄噶，咁咧窄下咧又热咧又逼咧，咁就好惊大家咧有烦躁不安啊。佢话咧而家其实都唔系好想点睇新闻啊，见到都好烦。佢话豪仔啊，如果你讲嘢中立啲就好啦，咁希望咧香港可以有平安又开心，谢谢。 我都想啊，系咯、其实有边个唔想中立啊？系啊，系啊。 OK， 好，继续。 但系呢个时势真系，你话俾我听咩衫叫中立咯、啊？ 系。 就系拣件衫都着唔到啦， 出街都好好有胆量啊！天啊， 唉， 哦，咁我屋企好大部分都系啲颜色嘅衫 啊，同埋我又唔明啊，元朗平时明明我哋成日都介绍第一日入去玩嘅，而家突然间变咗啲路好窄，大家唔好入嚟。 其实我同个元朗一啲。即係居民傾過偈嘅，其實佢哋咧，佢哋係自成一國，係佢哋好係好開心一個屋企咧，係好平穩嘅，唔係好多人諗到咁複雜。 我當然啦，明白㗎。 係啊，但係你話咁明明嗰度有大馬路，有得買老婆餅㗎嘛，係咯。我哋梗係希望以後咧，我哋提起元朗咧，都係諗起呢啲最開心。係啦，我最希望都係回復以前入去買涼粉嗰啲年代咧。咁啊最好啦，咁啊先你唔使咁驚青啊嘛，真係嚇。 OK， 好，繼續。阿 Milly 咧就話啦：你哋好啊，可唔可以想點？ 唱咧关正杰嘅一把声音。 嗯， 佢话咧真系希望咧咩颜色嘅香港人咧都唔好再即系大家咧喺度即系大家互相挑衅啦。佢话可唔可以咧理性啲？大家咧真系嘅用行动讲紧咧用票选嚟发声。佢话唔希望东方之珠有倒退嘅一天啊，愿希望咧香港人咧和平有爱系啦。 系啊，和平有爱系咪一只歌嚟噶？ 系啊， 愿和平，愿见人人 有爱， 系啊。 可以 你都唱到揈晒头喎，见唔见到桂花田啊？ 系啊， 调咁个高音度嘅。好啦，就 Elisa Hoyer 佢话：主持人，我想点 You Raise Me Up？ 希望香港人团结，啱嘅呢样嘢系咪？大家都希望香港系平稳嘅，唔希望大家抽大家嘅错处出嚟嘅。 嗯 ，OK， 好啦，嗱，咁啊，电话号码87238啦，呢个时候听下听众电话先，你系边个 ？Hello，Hello， 你系边个？系你啦， 我系曾太。 曾太，你好啊。 系、哎、呀，我咧早晨邵尊， 早晨早晨， 桂花田， 你好， 系你好，早晨。 系、哎、呀，我咧今次打嚟咧系多谢屯门医院 A 五、 嗯、 A 五嘅医生护士啦。 系点样啊？点样啊？ 因为我先生好论尽啊，嗰次咧嗰啲水浸个肺同个心脏啊，好紧急噶啦， 系好紧急噶呢样嘢。 系啊系啊，机会即系即係佢急到咧，因為我喺天十咗天水圍，咁咧個姑娘同我講要我自己搭的士去屯門醫院，佢話啲醫生坐曬架車啦，你唔可以坐咁， 係 好多醫生帶我老公去屯門醫院， 我好彩啫喎，即係搶救及時，係係、 啊， 哎呀，啱啱我冇翻嗰日我晏翻工，我見佢唞唔到氣，我即刻call車過嚟咯，咁咧跟住咧就好多醫生啦，咁我即係。都好感恩，同埋咧，後屘有個朱醫生跟住我先生75日， 係 啊，嗰、那個朱醫生，我而家喺呢度多謝佢咯。 哇，跟咗75日，即係你話佢成個治療康復嗰個跟進咁耐，已經做咗， 因為心同埋肺嘛。 哦，好好好。 三月31日至到6月14日75日，70几日啊。咁我而家喺呢度咧，好多謝屯門醫院啦，所有護士姑娘啦，尤其是 A 五嘅所有姑娘同埋所有醫生啦，尤其是阿朱醫生啊，阿朱醫生我好感動咯。我先生出院嗰陣時，佢同我先生佢話你要珍惜啊，即係爭係救唔到你噶啦，而家你可以咧，你應該珍惜。咁我先生就多謝佢啦，佢有一句説話好感動，就話。我都是打呢份工啫，打緊份工嘅，哇，即係好感動咯。所以咧，我好多謝嗰度嗰啲醫生啊、姑娘啊。我唔知點樣可以多謝佢，唯有喺你電台咁樣嚟多謝。 有啊，你有 你 有，唔係你有兩個方法多謝佢。第一就打咗嚟電台，或者喺其他地方公開多謝佢啦。第二個多謝知唔知係咩呢？你同你老公咧好好保重身体， 咁佢就会开心， 真系就好开心啦。我谂佢想喺茶楼见到你咧，就唔好翻嚟，唔好翻嚟复诊啦。但系你最好就健健康康，系咪？ 唔想喺医院见到， 梗系 啦，系咪？医生都系尽翻佢嘅责任去医佢啊嘛， 系啊， 即系多谢屯门医院 A 五嘅 朱 医 生同埋佢哋嘅团队， 系啊， 同埋 T 十啊，因为 T 十系洗肾，我先生要洗肾啦。嗰个四眼姑娘好好心机教我老公， 睇实啲你先生。 即系佢教咗我老公可以翻屋企洗肾啦。 好啊，要 嘅T 十嗰啲姑娘啦，尤其是四眼个姑娘，我问佢贵姓，佢唔讲喎。 呢啲叫咩啊？做好事就不留名， 系冇错。 系啊系啊，好多谢你，多谢你哋俾我嚟。 系啊，唔好客气啊，多谢你。系啊，你都要加油咯，咁啊，同老公要小心啲咯噃。 嗯， 好唔好？ 多谢你，你都要身体健康。 好啊好啊，大家咁话。 最紧要健康。 好，多谢你， 拜 拜。 拜 拜，拜拜。所以你话医护人员系好抵赞嘅，同埋头先嗰个朱医生佢讲嗰句咧，你而家听咧零舍 dab 落有味嘅，佢话我都系尽我责啫，我都系尽我责啫。原来 每个人都要尽翻自己尽责， 唔容易噶， 唔容易。 唉，真系好啦，呢位边位 ？Hello， 下一位朋友。 Hello， 你好， 系你咯。 喂， 系啊，边位？ 系 啊， 系咪 胡 太？你好，你好， 欢 迎快活人， 开心。是啊，好多谢你哋，早晨啊，三位主持人， 你 们好啊。嗯，是啊，我想点俾两个女听嘅，就姐姐 Rebecca 就8月1日生日， 妹妹迪斯娜就九月一号生日，就预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 你笑乜嘢啊？ 唔系，九月一号、八月一号得，好即系好好夹啊！你明唔明啊？系咯，即系一个咁样， 一个开学系咪？一个就八一建军节系咪先？ 系啊，咁啱啊，系啊，系咁因为姐姐咧就第二年喺德国做嘢啦，咁所以就希望透过大气电波就。希望佢喺嗰边工作顺利咯。 哦，即系全部大晒啦，而家系咪啊？ 嗯，系啊，系啊，佢姐姐都27岁啦。 嗯，系咯， 妹妹都做嘢啦，妹妹就夜晚要读书，咁知佢辛苦嘅，即系两边兼顾，咁希望佢可以继续努力，达到自己嘅目标啦。 我想问下， 我 想问下咧，咁你个女细个读书嘅时候咧，佢中唔中意庆祝生日噶？即系佢每次庆祝生日就代表开学咯，嗰一日。 即系大 咗又系咯，每次一准备吓，即系放完假啦，要九月后开学咧就庆祝生日。 系啊， 佢系唔 happy 噶嗰阵时。 系啊，都会啊，因为其实佢有个我有个侄仔，佢系四月一号生日噶。 全部一号 系，你咁得意嘅，全部都。 个个都一号就系咁啱，其实个个都唔系即系顺产噶， 系 咪个个都一号？ 你就嚟储齐有啲公众假期系列噶咯，譬如如果你储到七月一号啊、十一号咁几好啊， 同埋十一咧， 系仲有六一，哇！全部如果有埋六一儿童节都好啊，系咪先真系？ 系啊， 但系冇啊，佢哋系四一、八一同九一。 系啊系啊，咁最系啦，希望姐姐都系喺嗰边可以有多啲生活嘅體驗咯， 睇下胡太咧，我唔捨得， 係 佢每次講真都好想 翻唔翻嚟㗎，定喺嗰度定居㗎？ 佢應該會翻嚟，不過佢好都好中意嗰邊嘅生活咯， 德國嗰度 係啊，因為始終嗰邊可能冇咁緊張， 可能係咯，可能係咁。你得閒你當去玩咁，你去德國探佢咯。 啊，希望啦，係啊，係 咪啊？好啦， 係啦，計劃中啦嚇， 咪祝阿女生日快樂啦， 係啦。你 可以点唱？ 可以， 好，小专会唱。 我想点许廷铿嘅《青春颂》。 咁新个标识啊！ 我哋帮你抄啊！我哋帮你抄啊！好啦，多谢你，胡太。Thank you， 多谢晒，多谢晒，拜拜。去德国啊，几开心你啦！ 系咯，去玩下都好。 但好明显阿妈又好唔舍得。 梗系啦，我等我 feel 到阿胡太系好挂心个女啊。 系啊，好挂心啊，真系。嗱，我哋休息一阵啊，翻嚟继续听你电话啦吓。有欣怡啊，救命歌。 好想一喝会饮醉，好想一份会死去，好想不去探讨过会有几累，不想触碰那心碎，如提起都算重罪，毫无权利得搞谁，孤单一个人，像苍天把你都遗弃，赶尽杀绝。你的内心始终对你讲，绝处有你守护你。这请你不长大，学得出自可释怀，松绑心里的小孩。若你累到就快崩坏，何用说服到旁人了解，随意大声嗌，诚实告解 ，Everything is总爱否定你，抛下装扮，就让空潮有个出口，你都可自救。假请你不长大，哭得出自可释怀，松绑心里的小孩。如若你累到 原爱珍珠仍旧记紧 ，Love is always inside。 郑欣宜救命歌，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电话旁边系边个 ？Hello，Hello， 系 Hello. 你啦吧？ 喂， 系你啊？有冇大人喺身边啊？ 有啊， 有啊，大灰狼都喺隔篱，见唔见到啊？惊唔惊啊？ 唔惊。 你系咪小红帽啊？ 唔系。 咁你叫咩名啫？ 佢系白雪公主。 何欣文。 你系咩话？ 何欣文。 何欣文系咪啊？ 何欣文。 啊，好啦，我哋叫你小朋友啦。系啊，你有咩想同我哋讲噶？ 欣林系咪啊？ 我想。祝妈咪生日快 乐、嗯！好、啊，妈咪几时生日啊？ 23号 。23号啊，今日几多号啊？ 今日26号。 咁佢个生日过咗未啊？ 定系8月23号啊？ 吓，系7月。 哦，系 7月23号。咁咪未到咯？ 宝祝妈妈生日快乐，系咪？ 系。 咁你早几日系去咗边度庆祝啊？欣欣。 冇。 冇，点解啊？有冇食生日蛋糕啊？ 冇。 有冇唱生日歌俾妈妈听？ 有。 唱嚟听下先，快啲。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omm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嘢！真系唱得好好听啊！好多时啲细蚊仔唱到嗰个位系会走音噶，欣欣佢系冇走音到噶，好叻啊！你好中意唱歌噶？ 小尊，俾我哋估下欣欣几多岁啊？嗱， 应该 我有5岁，我估你5岁， 我觉得唔止， 我估4岁， 4岁唔得，欣欣话有5岁，几多岁啊？你欣欣 7岁， 嗱，我都话唔止噶啦， 真系， 但佢啲唱歌好好听， 系啊， 好叻啊！点解冇蛋糕食嘅？ 是不是因为爹哋未封利是给妈咪？ 欣欣啊，点解嘅？ 唔知话。 好啦，不如你讲下你最喜欢妈妈一个地方啊？佢做啲咩好嘢？你好喜欢妈妈嘅 地方？ 咪有啲咩原因啊？有啲咩优点啊？ 你 赞下妈 妈做咩嘢？系啦， 系啦。 因为妈咪照顾我。 真系好啦，乖女啊。 你要锡妈咪咯，得唔得？好嘛。 有冇锡佢噶你？ 有啊， 嗱，你知唔知点样锡锡佢为之最好呢？自己乖乖地做晒功课，温完习，跟住咧就向佢申请，妈咪可唔可以睇电视啊？咁佢就觉得你好乖。 点解要睇电视呢？我哋可以做啲益智嘅嘢噶嘛，例如你话开心机听《风骚发会人》， 咁咪听紧咯，已经 做 紧益智嘢啦， 唔好睇电视啦，系啦。 做咩连电视都唔使睇啊？落街玩啦，咁样有冇落公园玩啊？ 有 阵时 咯， 哦系啊，都知公园系咩就 O K 啦。 7岁啊？ 唔系啊，有啲我意思话佢咪唔认识佢，系冇去过。 7岁都冇去过， 好惨啊！而家啲细蚊仔，好啦，希望欣欣你咧开心心啊，好唔好啊？ 好啦， 欣欣 系啊， 谢你， 佢都5啊， 系啊，你有个名叫欣欣向荣嘅，知唔知啊？ 吓， 系咧，叻咧，知唔知啊？下次翻到学校同学仔讲。我叫欣欣向荣咁样，哇，靓晒真系，好冇？ 好啦，多谢晒，拜拜， 拜拜。同细路仔讲嘢咧，好紧张噶会， 系有啲讲错嘢。 你又话同个仔讲嘢唔紧张嘅， 同我仔讲嘢 唔 紧要嘛？ 佢俾个仔教训噶嘛？佢 系啊，好啦，继续啊。 俾个仔驱赶佢走啊！ 有冇点唱？ 有呢个咧，荣聪咧就话你哋好啊，啊，豁然开朗嘅小尊， 系 温柔嘅桂花田。 我又讲我添， 豪迈嘅豪仔， 温柔嘅。 佢话咧，即系早上个星期咧，就香港咧发生咗啲唔开心嘅日子啊。佢话希望咧点唱首歌，佢话咧俾叶倩文嘅伤势啊，俾咧即系当中咧受伤嘅朋友，希望佢哋咧大家都可以早日康复。 系 ，OK， 好，咁啊，我哋再听个电话啦噃，你系边个啊 ？Hello， 通讯快活人。 喂，系风骚快活人，桂花田， 你好， 今日咪桂花田啊， 系啊，仲有小尊，仲有豪仔啊， 小尊系啊，豪仔，系啊，你好， 你好啊， 我呢日打电话嚟想点唱一首歌俾我先生同埋我仔仔听嘅， 好啊，好啊， 系我先生咧28号生日，阿仔29号生日， 系， 吓，真系争住一日啊！ 咪所以咪喺中间点咪啱咪好咯。 迟咧就系28号嘅，但系我仔 迟咗， 点解系迟咗一日出世？ 佢话唔想同爸爸争啊！ 佢要食两个 蛋 糕啊！ 系啦， 佢话唔想同爸爸同一日生日。 系啊，要食两个蛋糕，叻仔。 系 啊，好开心啊！ 年年都有咁讲 啊，系咪 啊？ 系啊，梗系啦，因为会分薄咗噶嘛，系咪先？自己生日就觉得自己最开心、最主角，咁啊，趁一日都 OK 嘅。咁啊，点啊？嚟紧你作为妈妈同埋老婆，咁啊都吃力，连气打孖两个一齐 分两日庆祝，定一日庆祝晒咧？ 都系28号嗰日庆祝咯，通常都系28号买蛋糕，29号买蛋糕，但系今年29号我哋去咗马来西亚。 哦，嚟紧会放假旅行添啊，咁开心啊！ 系啊，不过爸爸冇得去咯，爸爸要翻工。 哦，正常啦，正常。 咁你同仔同幼稚园啊 ，B B 班嗰啲人啊，一齐去幼稚园啦，两家人，大家都三个。 哦，几好喎， 都系啊。 吓，咁啊，即系同啲同学仔嘅同学仔又喺度啦，佢同学仔啲朋友，即系已经将佢啲父母就成为朋友咯，系咪啊？ 而家个仔仔唔敢听嘅，佢匿咗入厕所度 啦。一日怕丑啊！仔仔叫咩名啊？ 佢叫乐乐，即系同细花园嘅仔又一样叫乐乐， 系 又打个电话嚟，佢都唔敢听啊。 系啊， 阿黄瑶祖笑佢啊，做咩你唔敢听电话？今日阿黄瑶祖去咗边度啊？ 放假佢 系啊，佢同你一样放假咯啫。咁佢几岁啊？而家 佢今年14岁，29号14岁， 14岁，但系同埋 男仔系怕丑啲嘅， 有好怕丑啦。佢而家系讲佢都唔敢讲，佢走入厕所都 咁开心，同埋有自己个同学一齐去， 系啊， 都 12年噶啦，啲同学。 我以为你讲紧佢4岁 翻啊嘛， 系咯， 好啊，真系开心啊！喂，希望你玩得开心啲啦。 好啊， 你29去马来西亚， 跟住又多谢小猪， 系啊，好啦。 我哋播咩歌？我哋都中意噶，唔该晒。 我就播呢只俾你听啦。 咁咪预祝啊，先生。 你哋中意啦，我哋都中意嘅。 好啦，多谢你，拜拜。 预祝先生同埋仔生日快乐吓。 系啊。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 咁啊，听日礼拜六啦，就无论你想去边度都好咧，都希望大家咧就系和和气气、平平安安噶。因为大家都知道咧，真系香港咧，大家唔想再见到啲穿窟窿啊，再有受伤呢啲画面噶啦吓。希望我哋喺礼拜一嘅时候咧，仍然开开心心咁同大家继续做节目。 再见， 拜拜。